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稍后达七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168点，下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49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8，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21美元，卖出181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朝早6:07，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遇上咧，都系有白远路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咁啊，都系2022年嘅1月27号咧，咁啊，大家都要起身啦啊，咁啊，工作嘅工作，咁啊，学习嘅亦都系继续学习，咁啊，办年货嘅，咁啊，今日都要准备定去办下年货啦。如果唔系咧，又唔好搞到太闷啊嘛。点解唔好搞到太闷啊？唔系话纯粹因为怕你买不切的问题，太问呢铺头就多人，人多聚集就不好了，始终抗疫都很重要，抗疫之余重要就是想想计怎样去到办这个年货呢，所以才是要用动动脑筋，提提你今天都可以去办下年货，买下一些就生活上面过年上面所需的事情和物件，或者买些零食都一样可以的。 晨光每日一格， 放假之前总是会出现一个特别的情绪的起伏， 就係個人咧特別越坐立不安。啊，好似咧就快放假，但系啲工作好想咧就係快啲做完，有一個咧啊心急嘅情緒出咗嚟。其實人好容易咧就俾我哋自己嘅情緒咧牽引住啊。如果是好的时候就可以令到你有更加多的力量去到工作，当然是好啦。但是如果是影响到你一些负面的情绪出咗嚟的话呢，那就不是几好啦。人呢好多时候都需要一些小小的奖励去到令到自己一些不平稳的情绪呢得以呢就是修复返佢。其中一个小方法呢不少人都喜欢用的。就揾翻一啲咧細個中意做嘅事情，例如原來你細個中意玩一啲紙牌遊戲，或者中意玩啲有冇玩過咩太平天国啊？啊唔係太平天国，係天下太平啊！對唔住啊，天下太平，即係啲射下射下咁樣，彈下波子啊，又或者係一啲兒時食嘅一啲嘅食物，例如係缽仔糕咁啊，你中意食缽仔糕嘅咁樣擺翻嚟食。氹一氹自己咧，的而且確有助於自己穩定翻個情緒嘅噃。如果你懂得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緒，對於你自己嘅工作同埋自己嘅事情上面咧，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幫忙。今日如果你發覺自己都成日心情十五十六嘅，咁啊揾少少屬於自己嘅一啲嘅喜好、一啲中意嘅事情或者中意嘅小吃，氹一氹自己，话俾自己听啊，其实都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好稳阵咁样咧，就做埋自己啲工作，咁你嘅成功机会又会大好多噶啦。 酥糖的古老风味，椰丝散落手艺死，老公公才会真的被记起。茶餐厅躲不过收地，茶酒告别往昔甜美，旧桌椅逃过半世纪，陈年旧梦都失去更可爱，廉价送上感慨，为老店铺悲哀。如果你骤眼丧失一切，尚有面前美丽，如挥霍身边那位，能相见便已觉得真贵，情怀未当枯萎，不要等最后一日，眼泪流到浪费。莲花杯当失去温度，回忆总比今日美好。那一天和你爸爸吃雪糕，时光机只给你哀悼，如果这夜还未年老，再叹息未免太过早。是神未到，更需要你拥抱，迟了怕抱不到，害怕晚节不保。如果你骤眼丧失一切，尚有面前美丽，如挥霍身边那位，能相见便已觉得珍贵，情怀未到枯萎，不要等最后一日。 六点十四分，李克勤嘅浓酥糖。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先同听众睇睇今日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展望啊，咁啊，明日咧，咁啊，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系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系寒冷，哇！一听到寒冷呢两个字咧，我个心啊都卜卜卜卜咁跳啊！唉，如果寒冷嘅话，系咪即系会令到呢个天气或者呢、這个？农历年间嘅气氛会好啲咧，唔知噶。咁最紧要咧，喺身边嘅人嘅气氛好。 呢、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你哋有冇养过金鱼啊？咁你哋将啲鱼摆喺边度养噶？法国有一间宠物用品公司话，佢哋唔会再售卖容量15公升以下嘅圆形鱼缸。只是会卖方形水族箱，理由是在细小的圆形鱼缸里面，鱼不停地兜圈在那里游，是会令他们发癫的，而且还会很快死，这样对动物来说是一种虐待。这间公司的行政总裁朗博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很多人为了小朋友就一时冲动去买金鱼来养哄他们，但是如果家长知道这样做是虐待着动物的，就不会买了。鱼在圆形的鱼缸仔那里不断在兜圈游，其实真的令到他们想发癫的，而且很快会没命。一般来说，金鱼在大型的水族箱又或者野外池塘里面，最长可以活到30年，可以长到25厘米大。但是如果生活在圆形的小鱼缸那里，他们通常几个礼拜又或者几个月内就会死。朗博说，金鱼是群体的动物，需要其他鱼同伴，充足的空间和清洁的水。饲养者应该给鱼缸安装最基本的水族箱设备，兼且具备养鱼的知识。他说，法国是金鱼的第一大欧洲市场，德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一早已经禁止使用圆形的小鱼缸了，但是在法国在这个议题上面就仍然都未立法。这间公司在法国宠物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 27%， 过去几年每年大概出售50000个这些圆形的小鱼缸。朗博就说了，小型的圆鱼缸的确是有它市场的需求，但是事实是，如果它们提供给小朋友，那可能就真的等于看着鱼慢慢死去，所以它们才有这个决定。其实都不难理解啊，比着是你住在一个大一点舒适一点的地方，你的身心都会健康一点啦。 声音已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所想，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常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 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要错开的惊叹。 How much feeling shaky?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白秒，方可绘出新气象。创出新的境界，总能遇上。Gotta have faith, gotta create, you gotta be patient. Don't be afraid, it's a new day. You gotta imagine, 移到他的家，要用你手中起他，天即是黑，但亦未晚。总有转机，相信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位牧师的女儿，她天生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所以呢，她没办法讲嘢。咁但系佢靠住无比嘅毅力同埋信仰嘅坚持啊！哦，佢竟然间好厉害，喺美国攞咗艺术博士，并且咧佢周围去到现身说法，帮助其他人。有一次嘅经历系咁噶，佢应邀到一个场合，去到咧就系、写出佢自己嘅心入边想讲嘅说话，就好似有个演讲咁。由于佢冇办法讲嘢。所以他就是用写字去到表达心里面所想的。突然之间啊，在其中一条问题上面，一个学生当众呢就在这里问了，你从小到大成长一直都是好像现在身体状况这样，你怎样看你自己啊？你又有没有嬲你自己呢？这个小朋友无心插柳，问了一条很尖锐的问题，在场人士个个都觉得哇，好担心，好像挖人伤疤一样，觉得会伤害了这位的女仔。见到这个女仔拧一拧过头，她用粉笔在黑板上面不断在写，首先写了第一个就是我怎样看我自己，加一个问号。他笑住再回头望望大家，又转身再继续写。他写第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写住是我好可爱。第二个重点，我对脚好靓。第三个重点，爸爸妈妈好锡我。第四个重点，我的上帝好爱我。第五个重点，我懂得画画，我懂得写字。第六个重点，我有一只好可爱的猫。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写了很多重点出来。忽然之间在这个教室里面鸦雀无声，大家都不敢讲话，一路看着他写字，写呀写，写呀写。突然之间这个女仔拧翻转头望望他，望望大家，他在黑板上面再写了一个结论，我只是看到我所拥有的，我不看我没有的。大家静了一静，想了一想，全场突然之间响起 无数的掌声。好多人含住泪不断拍手，觉得他讲这番说话好啱。那日大家带住他的乐观，带住带给他的热情和激动，离开了这个教室。其实乐观对你来讲是不是这么难呢？你是不是只是懂得去到看自己一些没有的东西？今天的幸福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的事物，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角度去到看，去到享受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假如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但是可能你被很多大富豪身体健壮，但是每一日愁眉苦面的人更加快乐，更加富有，你拥有的快乐更加多。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重击我，看我有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有阵时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换八成，难保证，也没期望。 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即系真系温你十九度，咁啊转头有新闻简报，咁啊翻嚟之后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在零至0.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议息声明话，将会在三月初结束买债，很快就会适当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声明话，由于通胀率远高于2%，加上劳动力市场强劲，预计将很快适当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范围。声明又话，委员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欧洲疫情仍然严峻，法国单日新增428,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法国传媒话，疫苗策略委员会指数据显示注射第四针疫苗没有带来显著好处，因此暂时不急于为民众打第四针或者第二剂加强剂。德国新增164,000宗确诊，再创纪录，入院人数开始上升。德国只有75%成年人打了第一针，国会正辩论强制18岁以上成年人打新冠疫苗，预计稍后有定案，三月会表决通过有关法例。不过议员有好大分歧，反对强制打针的示威者亦在国会外示威。另外，英国单日增加100,000宗确诊，再多346人死亡。瑞典星期三就增加近45,000宗确诊，创出新高。当局指第四波疫情已经蔓延全国，将会延长现有防疫措施2星期。教育评议会支持学校在2月24日起推行疫苗气泡，确保教学和非教学人员在校园内提供服务人士在接种新冠疫苗后才可以进入校园，以保障学童安全。不过考虑到相关疫苗气泡在操作上有困难，评议会建议容许在学校指定范围内逗留少于半小时的人士获得豁免。另外，教育评议会建议容许接学生放学的家长或监护人在学校指定范围内通风环境良好的地方短暂等候，及尽快提供支援和授权，给学校可以核实到校人士是否曾经接种疫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同乐居的事件揭示保护儿童会在幼儿中心的日常运作、督导、培训等多方面出现严重缺失，有违社会福利处的要求，更加有负公众期望。社署会要求保护儿童会尽快全面落实各项建议，并会密切监察实施建议后的成效，保障儿童福祉。社署会持续关注独立检讨委员会对保护儿童会其他服务的检讨结果和建议，从而考虑该会日后是否适宜提供受社署资助的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仲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见到报纸上面刊登了朱丽叶同方恒之的绯闻，但是方恒之就说那些都是假的，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定带简爱去见朱丽叶。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其实在打针方面是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在九龙塘九龙湾都陆续是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的单位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是會市民是很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的，是趁這個機會將那個接種率和覆蓋那個群組，最重要就是是可以幫我們做到那個免疫那個屏障，免疫的屏障是可以幫我們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不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變成一個重症。 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一望个钟先，咁啊6:37，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7%，咁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啦，咁啊喺电话侧边都有芭比林慧，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 喂，做咩把声咁鬼鼠嘅？ 系今日细声咗，因为屋企嗰啲人未起身啊。 哦，系啊系啊，呢、這个天气咧瞓得冧啊，容易啊，系啊系啊，继续啊继续。我谂我哋细声讲啊。 尤其是咧，虽然咧有啲打工仔咧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又或者咧即系都系去到一个地方可以遥佢市长。咁但系咧，都要小心啲啦。同埋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就可以喺屋企咧逗留咗一段时间。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未起身啊！呢、這个钟数， 唔紧要，咁我哋细声讲，大声笑咯，我唔紧要噶，唔紧要， 希望会吵醒佢哋啦。喂，嗱，我今朝讲嗰样嘢咧，都几现实同埋几写实嘅。咁就话说咧，之前咧咪成日都讲话盘菜嘅， 系啊系啊。 咁好多人都可能谂住今年系买定个盘菜或者订定个盘菜食啦。咁咧，我就好实用地咧就去揾下啊，其实盘菜咧，如果啲人咧怕肥啊，或者系即系健康为主嘅人咧。到底食啲乜嘢会比较好呢？咁咁咧就有呢一个专业嘅医师啦，同埋呢个营养师咧就综合咗盘菜入边啲比较常见嘅食物啦。咁我谂都唔需要讲，大家都应该知道有啲乜嘢里边啦。咁咧就话除咗咧，其实当中有好多咧系好高脂肪之外咧，其实咧好多个卡路里咧同埋嗰啲钠质咧，亦都系唔少噶噃。 系啊，好多时候咧，我食盘菜都系噶，见到呢个肥猪肉咁肥，我唔食。但系咧有阵时候我见到嗰啲即系腌得好犀利嗰啲咧，我都会即系我都有个意识就哇呢、這个啲钠含量应该好高咁、啊、样。 系啊，你有好强嘅意识啊！ 系啊， 我谂咧，大家都要将嗰个盘菜咧拆开嚟讲嘅，即系首先就系啲食材啦。咁、食材就有食材本身嘅健康同埋唔健康啦。譬如好似头先你所讲嘅，眼所见嘅有一啲根本上已经系肥到不得了噶啦。咁可能咧嗰啲就已经系即系可能构成咗对健康唔系咁好啦。譬如好似头先讲肥猪肉啊咁样啦。咁再加埋咧，可能有啲咧系隐患嚟嘅。点解咧？因为可能系煮咗落去个盘菜嗰啲汁嗰度啦。咁本身可能已经系咧包括咗一啲嘅蓝鱼酱啊，或者系有啲嘅汤啊、蚝油啊、鲍鱼汁啊等等咧。其实呢一啲汤本身煮咗入去咧，如果你有啲人好中意攞嚟捞饭啊，或者连啲汁都不放过嘅话咧，其实咧佢已经可以去到400几。即係幾毫克嘅一啲卡路里同埋脂肪㗎啦。 哇！ 就好勁嘅，即係啲人成日話哇撈汁就將呢啲所有嘢嘅精華咧全部食曬落肚啦咁。咁咧佢都有講嘅，如果你真係食盤菜嘅話咧，咁你可以選擇食一啲比較低脂低卡嘅嘢啦咁。咁通常咧佢就會建議你食上面嘅菜啦，通常都係可能西蘭花或者係啲比較好意頭嘅菜啦咁。咁就可以食菜，即相對地比較健康啲嘅係呢啲頂層嘅食物。咁例如係嗰啲瑤柱啊、海味啊、蠔豉啊、西蘭花等等咧，呢一堆咧係比較低卡路里同埋熱量嘅食物嚟嘅。 哦，系啊，系啊，咁嗰啲都会叫做望起上嚟都健康啲啊，都睇得出。 系啦，冇错啦。咁同埋咧，如果你食嗰啲肉类咧，咁你知道有肥猪肉啦。咁如果真系要食嘅话咧，咁啊营养师都建议大家可唔可以试下去咗层皮先食咧？ 哎呀，我系嗰啲人嚟噶，去咗层皮嗰啲啊。 我都会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想食肉嘅，不如肥嗰阵唔好食咁多啦。咁嗱，呢一个咧，除咗我哋自己嘅节制之外咧，其实都要留意下侧边三高嗰啲长者。即系有时咧见到哇，好似好美味，一年食一次先啦。咁哇，第二就可能食一嚿啊，或者甚至乎食两嚿嘅话咧，对于佢哋嚟讲咧，个影响就好大噶咯。 系啊，所以其实唔系净系话嗰啲肥猪肉啊，连埋嗰啲咩鸭掌啊、鹅掌啊呢啲咧，其实都有好高脂肪噶。 系啊，即系其实都要睇住大家啦。咁另外咧，讲下五大最肥嘅食物啦。嗱，呢啲食物咧，除咗真系会致肥之外咧，头先即系讲，因为可能佢又有啲汁索咗落去啦，或者佢嘅烹调方法咧，而令到佢当中可能有油炸过啊。即系佢通常可能有几个步骤噶嘛。譬如芋头咁样啦，其实炸过先抌落去噶嘛。 系啊， 先炸过啦，然后再抌落去，然后再索油咁。 咦，咁啲芋虾会唔会好肥噶？ 好犀利噶！ 哎呀，哎呀，你又衰嘅，食得咁鬼好食， 不能够食太多咯，一次过，同埋真系要分享啊呢啲嘢，即系你分俾唔同嘅人食咧，每人食少少咧，咁你又冇乜事嘅，基本上，即系如果一日之内食得太多，所有嘢都唔掂啦。嗱，其实咧佢有讲嘅五大 top five 比较危险嘅食物咧。大家就真系如果身边有三高人士咧，同佢一齐食盘菜咧，呢、這个就真系要注意啦。嗱、包括咗咩咧？首位咧就系腩肉啦。 腩肉系啊，呢、這个肯定啦、 啊。200几嘅千卡路里都几劲啊。 系啊。 跟住咧就系烧鸭啦，连皮食嘅话咧就亦都系更加夸张。 哎呀，烧鸭烧鹅嗰啲皮咧好食啊！ 系啊，系好食嘅，同埋淋淋地，但系嗱，你真系要谂下祸从口入。跟住第三样嘢咧，呢、這个咧好明显啦，系猪皮。 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 系，即系你都要小心咧。猪皮咧索埋啲汁咧，咁就即系肥上加肥啊。 猪、皮咧，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噶猪皮。 我都 OK 噶，因为咧、尤其是你知唔知盘食盘菜咧，我可以食多啲饭添噶。但系呢一个就系陷阱啦，陷阱就系你越想食多啲饭，你就越肥啦。 我都明白啊，但系譬如咩咖喱猪皮鱼蛋嗰啲咧，我系超级粉丝嚟噶嗰啲。 我都系噶，但系我嗰阵时咧试过食盘菜咧，好笑嘅，因为通常咧人哋都系请我去办喜事去食盘菜啦，试过几次咧，都系啲围村人咧。真係自己訂翻嚟啊！即係話揾啲佢哋食開嘅咁去煮啦。跟住咧白飯就任裝噶嘛。咁其實咧，你如果真係要樣樣嘢你都食嘅話咧，對於我呢啲咧平時本身食開好淡味嘅人嚟講咧，其實通常你食到第二三道餸，你已經頂唔順噶啦。因為其實好勁嘅入邊索嗰啲汁。咁咧你會發覺，唉，點解好似整極都係好鹹啊，或者好勁嗰啲味，你硬係覺得好鹹啊，好。唔慣咁樣咧，咁你就會不自覺咁樣咧，就會去裝半碗飯咧。兩碗飯你本身唔諗住食嘅，你係諗住，唉唔緊要啦，可能揾碗飯索下啲汁啦，同埋揾碗飯沖淡下個口咧。 係啊係啊， 飯算淡味啲， 係啲飯甜甜地嘛又。 系啦，咁你就OK啦，跟住咧到你每几道餸，你发觉啲饭好似都唔系好够喎，之前已经索匀晒咯，跟住你又会想去添多半碗飯，所以咧就好容易会令到你咧自己食过量咗都唔知道啊。 咁即系饭其实系咪五大致肥嘅其中一个嚟噶？未算系嘛？ 嗱， 飯咧，佢就冇列嘅，但係佢亦都有提醒大家，因為咧有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樣咧，就添完又添，添完又添啦。跟住你就會不自覺咁樣以為自己一殼殼咁加，應該都係大半碗啫咁。咁但係有時人哋啲殼嘅份量同你屋企個碗嘅 size 又唔同啦。咁你因個份量可能又有少少唔同啦。即係你平時可能肉眼睇我要小半碗、大半碗咁，咁你出到去個碗嘅 size 又唔同啦，人哋個殼嘅 size 又唔同咧，咁你就好容易咧會唔記得咗自己食咗幾多飯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呢啲不断添饭咧，都有个危机啦。我自己其实本身好彩就比较都唔可以话好彩嘅，即系我中意食得浓啲嘅，咁所以我就唔会话添好多饭。但系咧食得浓啲有一个问题就系头先咪讲咯，就是、高钠咯。 系啊，你会唔小心食得多咗，尤其是咧有啲索晒汁嘅嗰啲食材咧、你就会食埋啲汁咧。咁亦都係，哎呀，即係無論係油分啦、脂肪啊，或者係頭先講嘅卡路里咧，都會多咗噶啦。 咁大家喺呢個食盤菜嘅時候咧，即係要審慎一下，多啲人食。 係啊，最近咧成日都聽啲人講話，過咗新年之後先算啦。咁如果你係咁有，即係咁闊達，覺得自己過完新年之後一定有恆心可以減翻曬啲磅數嘅，咁你就放心食啦。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因為咧其實咧呢啲食物嘅反應咧，對於一啲譬如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係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嘅人咧，係最為敏感嘅。即係可能我哋平時咧，我哋呢年紀冇呢啲疾病嘅話咧，食一餐最多覺得自己肥咗兩磅嘅啫。咁但係咧，對於頭先我講嗰啲三高嘅人士咧，佢哋係好顯著咁樣咧，即係譬如有啲人要篤手指炎啊、驗血糖啊嗰啲咧， 即刻飆啊啲數字， 翻報告咧，食呢啲嘢咧係升得好快噶，所以咧真係自己睇住個指標，唔好咧諗住啊食一餐冇事啫咁，因為咧可能有時影響咗個身體嘅狀況嘅時候咧，會引致到自己唔舒服啊咁樣咧，咁就無謂啦，真係。 係啊，咁啊食還食啊，咁啊一家人食飯嘅時候咧，都要食得健康啲先至得嘅。好啦，咁啊你轉頭翻嚟同我哋一齊再傾過啦，拜拜。 好啦， 而家出邊嘅室外温係19度，相對濕度87%啊。 试过重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 早上的时间找来一首的作品，它是容祖儿的辛苦你了，外面19度的气温，相对10度87%、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Abby。 阿海啊，如果咧有人话俾你听，就咁睇住你一身嘅打扮同埋颜色咧，即系着衫嘅颜色咧，已经可以知道你咩个性，你信唔信啊？ 我觉得都可能有几成准确都唔出奇嘅啦，但系都要睇人啦。譬如我自己着衫咧就好跳通嘅， 嗯， 即系我就乜嘢我都得，我花又得啦。可能你突然间嗰日见我有 all black 啦。可能嗰日我會好 vintage 啦，咁樣咁、對於我哋呢啲即係冇乜所謂冇乜框架嘅人嚟講咧，未必好啱使嘅呢一樣嘢。但係如果你話有時翻工咧，你見到啲同事咧，咦佢大致上都係著呢啲顏色嘅衫喎，咁樣咧，我覺得都有陣時候都有啲露足嘅，我叫做 係係。 大概都可以咧，即系笼统地讲下咧。其实，如果嗰人中意着咩颜色嘅衫，你都可以大致上试下。佢系咪呢一种个性咧？咁样， 我相信我就好容易被分析啊，因为我就系嗰种咧，日日都差唔多咁上下，系 啊。你娇俏咯，即系你个人系。 原来系咁样嘅、 啊。粉红、啊，粉红仲唔娇俏啊？ 都可能系嘅，都开心嘅。 你有顆少女心咯， 我承認我係嘅， 唔容易駕馭嘅，覺得粉紅色，但我覺得著粉紅色嘅人咧，係真係會懷住一顆少女心同埋幾開朗嘅，覺得呢一種人係， 咁都幾準確， 幾活潑，係啊，幾活潑嘅，我覺得會。嗱，我哋揀啲咧最 basic 嘅顏色咧，睇下覺得你會唔會你身邊咧，即係啲人著呢啲顏色嘅時候咧，佢真係係呢一種性格喎，咁樣咧，睇下睇唔睇得穿嚇。嗱，最 basic 咧，我想講嘅顏色咧就係白色啦，白色嘅人你觉得如果通常中意着白色衫嘅人咧，其实佢哋嘅性格会系点咧？ 应该系简单嘅，中意干净嘅。 咁呢个估计都好合理啊！我觉得系、原来咧，再即系我哋叫做可以再深多少少嘅层次咧，原来咧中意着白色嘅人咧系一个比较完美主义者。个性系乐观嘅、 哼。 亦都好容易相处嘅， 系 啦，原来最即系中意着啲纯白嘅人咧，因为佢俾人嘅感觉都系啲好纯真啦，所以咧，我哋人生到其实即系比较纯粹纯真嘅人咧，佢个人咧都系冇乜负能量，都系会比较乐观一啲嘅， 系， 同埋就会中意啲你讲得啱啦，就系中意啲简单嘅生活啦，人和事佢哋都系对即系嗰个睇法都系比较简单。咁样嘅，同埋佢哋会比较咧中意表现出自己最真实嘅一面俾大家睇， 系。 有時你太多顏色擺起身咧，可能你係想收埋自己，或者我係想俾另外一面俾你睇、但係白色我哋叫幾赤裸裸嘅顏色嚟噶嘛，真係冇乜遮掩噶。咁所以呢一種人咧，其實佢係唔介意咧去展現自己嘅真性情俾你睇嘅。但 係 都要留意啦。咁咧著白色嘅人咧，都係一種幾完美主義者啦。有陣時咧都會幾吹毛求疵、幾挑剔噶。係啦，這個就係著白色啦。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穿就是灰色。 我又麻麻地灰色的真的。 穿灰色的人你觉得他的性格会是怎样呢、 我觉得是漫不经意一点的，应该是没什么所谓的人的。 原来呢喜欢穿灰色的人他、简单来说就是比较低调啦、成熟啦、稳重啦咁样嘅，佢哋比较中意啲平稳啲嘅生活，唔中意成为大家万众之中嘅目标噶。又系噶，其实你谂下咧，一个着白色同一个着灰色嘅人咧，其实 eye catching 啲嗰个可能系白色噶。 系啊系啊， 灰系低调啲噶，虽然佢有啲颜色喺身，但系佢系比较系低调啲，所以佢系中意比较隐藏啲自己，唔系好中意话哇，我喺个 party 入边我要好 outstanding 嗰啲，佢就唔系嗰啲人啦。同埋有好多時咧，佢會係比較我哋叫鬱鬱寡歡一啲啦，比較沉鬱一啲嘅。咁但係佢有優點嘅，如果中意著灰色嘅人咧，其實佢嘅適應能力係會比較強。係啦，佢嘅性格會比較謹慎啦，同埋個忍耐力都係強一啲嘅。同埋咧，佢哋可能就係比較冷眼旁觀少少嘅，即係著灰色嘅人係會係，佢哋係更加容易客觀啦，同埋可以控制到即係嗰個環境啊咁樣噶。所以可能咧即係留意啦，著灰色嗰啲人可能先係 leader 嚟噶。 係啊， 即係佢唔高調， 但系佢可能就系个 leader 嚟嘅。 嗯，请人嘅时候都可以考虑埋呢个因素啊。 系嘛，即系佢着灰色嚟见工咧，跟住你就会嗯，佢会唔会系呢一类人咧？咁样、其实都 OK 嘅，即系佢系平时比较低调，但系佢需要出嚟做，诶、我有嘢要担当嘅时候咧，佢都系啲担当嘅人嚟嘅。好啦，跟住另外一种咧，亦都系喺翻工嘅场合咧，好常见到人着嘅颜色就系蓝色啦。蓝色嘅感觉俾你系咩咧 ，Barbie？ 我会觉得啊，蓝色应该系啲比较专业嘅人士着喎，啲人好多时都中意着蓝色嘅、真系。 系咪啊？即系好 pro 咁样啊！即系个感觉出嚟就会、又啱、其实咧，中意着蓝色嘅人咧，佢哋嘅心思比较缜密啲啦，行事果断嘅，同埋理性嘅人嚟嘅。硬是老细啲咯，总系会觉得，系啦，佢可能系喺一个即系群体入边咧比较重要啲嘅人物，例如佢真系啦，佢真系一个行出嚟嘅一个决策者。我哋头先讲灰色咧，可能就系、有需要嘅时候我会出嚟担当，佢默默地企喺后边嘅，但系有需要嘅时候佢出嚟担当。但系中意着蓝色嘅人咧，其实佢就会系真系做一个决策者，或者系一个 leader 嘅角色嚟嘅。 系。 因为咧，其实佢嘅思想会比较缜密一啲啦，同埋佢系一个比较循规蹈矩、思想又清晰、行事又果断嘅人嚟嘅。 嗯，好多优点、哦。 系啊，嗱，听我好多优点啊，我哋总要补一飞噶嘛。系啦，嗰一飞就系咩咧？其实咧，中意着蓝色嘅人咧，佢个戒备心会比较强嘅。 嗯。 所以有阵时候你会觉得咧，有啲难以捉摸嘅。 系，即系唔知佢想点啊？ 系啦，咁 即系好似老板咁系咪？ 系啦，佢间中着蓝色咧，唔需要太过小心嘅。但系如果你话佢经常都中意着蓝色咧，可能会系呢一种个性都唔出奇啊。 嗯哼， 最后呢一种啦，就系亦都好常见嘅咧，就系黑色啦。 系。 是不是很易估啊？黑色你会觉得？ 黑色啊，我自己的话呢就通常我那天想不到着什么呢，或者心情麻麻地，好不想着鲜色，我就会着黑色的了。现在 即是懒人是吧？ 是没错。 懒人之选来的。是啦， 我自己近年少着了黑色的。 嗯。 不是代表我勤力了，其实我是懒了。 嗯，为什么呢？ 但是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呢年纪大了呢，着黑色我要化一点妆才可 以。哦，那是都会。 如果不是我有点潮水啊，所以呢现在是懒呢，我不想化妆啊。 嗯。 所以我就反而少着了黑色衫，反而我会着多了一些花一点的衫。 嗯。 反而着花衫咧，你可能净系画少少眉，而家唇膏都唔使搽噶嘛，戴住个口罩，咁就画少少眉咧，我觉得已经好精神咯。 系嘅，系嘅， 系啊。好啦，咁啊讲下啦，中意着黑色衫嘅人咧，其实佢哋嘅性格大致上会系点啦？原来咧，佢哋会系比较独立啦，同埋值得信赖嘅人嚟嘅。系啦，因为佢哋嗰个即系独立性好强啊，同埋佢哋咧唔中意烦到人嘅，佢哋嘅个性原来系，但系又唔系好中意表露自己嘅感受嘅。 系。 系啦，咁如果咧唔熟佢哋嘅人咧，会觉得佢哋有啲冷漠同埋高傲噶。 嗯， 真系噶嘛？你即系黑掹掹咁样行出嚟咧，你会觉得好似好难亲近佢咁样嘅。 嗯， 但系咧着黑色衫，中意着黑色衫嘅人咧，其实佢哋面对一啲即系需要处理嘅事情嘅时候咧，佢哋系好冷静。 嗯， 同埋中意着黑色衫嘅人咧，其实系一啲咧比较值得信赖嘅朋友仔嚟噶。 嗯哼。 嗯，咁啊讲咗咧，我哋讲咗着白啦、灰啦、蓝啦同埋黑色，大致上喜欢着呢啲颜色衫嘅人咧，佢哋嘅性格，咁你可以自己又做一个统计啊，睇下你身边嘅人会唔会都系呢一类咯。 同埋可以咧，即系工作嘅时候咧，如果你想有一个好嘅领导咧，就黐埋喺啲蓝色嗰度吓。即系如果你想你想揾一个低调啲嘅，唔会抢你镜嘅人咧，你可以黐埋个灰色嗰度，咁啊都几好啊。 可能系， 系嘛？ 可能系，冇错冇错。咁我呢啲就比较难捉摸嘅，所以我都欢迎黐埋嚟嘅，因为我咩都着啊嘛。 系啊， 我哋呢就大开大合嘅，系啦， 系冇错冇错， 系啦，都欢迎埋嚟噶咁样咯。 冇错冇错。咁啊，听咗咁多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啦，都未必一定系个个都一定系咁嘅，可能佢即系咁啱先买开个牌子，净系出个只色咧，嗰季咁唔关佢事嘅。 你发觉有啲颜色真系啲灰蓝黑为主噶嘛？ 系啊， 但系可能真系嗰一类性格嘅人，咪就系真系中意去嗰啲铺头买衫咯。 哦，都可能系， 都唔出奇噶，纯粹系一个即系好笼统嘅火分啦。大家听下，又即系俾一啲 ideas， 大家你自己去观察下啱唔啱咯。 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海， 好，下次再倾，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管治和日常督导，致力重建公众信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有几阵雨。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四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姐，你成日开 live 唱歌，咁多人俾真金白银，你应该赚好多啦！ 啊、真系啊，一愿你买金表奖励自己，放入去银行保险箱咧最安全啦！ 哎呀，咁如果银行出事点啊？ 放心，有存款保障计划噶嘛！ 哎呀，存保计划系唔包保险箱入边嘅物品噶。我话咧，不如买份有储蓄成分嘅保险，唔知道又保唔保咧？嗬？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细节同埋资讯， 咁就要听实一月28号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上嘅7:07嘅时间，出边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嘅。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咁首先有白元海直播室啦，仲有 Didi 都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 哇，把声靓咗好多。 系啊，唉，真系唔好立乱食嘢，一句讲晒啊。咁啊，但系咧，同大家讲，今朝早咧有宗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喺新界噶，洪水桥嘅田下路啊，近住平下路。咁而家田下路咧就需要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田下路近平下路一段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啊揸车朋友啦，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咁另外咧，由于咧早前配合呢个强制检测安排，葵涌嘅葵涌村日葵楼对出嘅一段上角街仍然封闭嘅，咁暂时咁一段隧道路面都 OK 噶。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而家成日都要提住自己系咩咧？就系、是交通规则咧，就真系要遵守。因为咧喺坊间上面都即系见到好多人咧，就系胡乱过马路啊，过斑马线嘅时候咧，又大家都唔系好合作啊呢啲情况。我成日觉得咧就系引起交通意外嘅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大家咧好无视。 交通上面嘅一啲嘅即係法則啊。 係啊，當然啦，所以咧歌就有得唱噶，雖然聲沙沙，唱俾你聽啊。交通規則要遵守，安全第一，命長久。 係 啊係啊，你仲記得嘛？ 仲記得，幾多年前啊呢、這個？ 哦，好多年前啊。 我细个听过，应该系、這個 我都系细个听嘅，大家都系咁细个。 大家都系细个听嘅。 系啊，其实系真系噶。 系啊，咁啊特别咧喺农历年嘅时间啦 ，Didi 都已经提住我哋啦，就系、是、警方咧都会严厉执法啦，喺交通上面，所以千祈唔好违例泊车啦。 系啊，咁啊除咗呢样嘢，都提一提大家，呢样嘢都紧要噶，因为咧早两日我咪讲过花墟封路嘅，咁、 啊、 我记得小白你同我讲，你话到嗰日咧要再提一提大家。 哦、今日就系封路啦。 冇错，几快咯、啊。所以今日嘅朝头早八点啊，即系就十个字到啦。朝头早嘅八点钟开始，至到年初一，连续五日咧喺花墟会实施咧呢个封路嘅。咁、期间就会封咗花墟道啦、园艺街、元普街同埋一段嘅太子道西啦。咁只系俾紧急车辆驶入啦，相反嘅车咧都系只可以喺凌晨零时至到下昼五点钟驶入去落货，限时半个钟头嘅咋吓。咁、但系呢一句比较重要啲咧，就系、是、当现场人潮增多，即系。當現場人潮增多嘅時候會點咧？係啦，咁咧封鎖範圍咧會擴大嘅、會封埋乜嘢啊？封埋花園街啦，部分嘅洗衣街，部分嘅運動場道，甚至部分嘅彌敦道同太子道西啦。咁、到時市民咧就只係可以咧喺運動場道啦同埋花園街交界咧就入花墟，其他嘅即係出入位咧就唔得嘅，只係呢兩個位嘅啫。咁其他嘅路口咧就只係可以離開嘅啫。咁另外太子嘅港鐵站 A 同埋 B 一出口咧都不能夠乜嘢咧？唔准出就唔准入噶啦，只准出就不准入。 哦， 系啦，只准出不准入 A 同埋 B 一嘅出口。咁大家留意啦。咁有部分嘅小巴啊同埋巴士咧都受影響啊，暫停同埋改道嘅。咁所以呢個措施咧。冇辦法啦，大家都係開心嘅，封下路咁樣咯。因為年近呢一個歲晚，好、多人都要買花噶嘛。咁、但係咧，另外最講埋呢一個啊，花墟近住太子道西嘅的士站都會封閉。記住啊， 咁啊的士大哥就唔好諗住喺嗰度即係兜客啦咁樣。 係咧，其實我都前兩日都講過啦，捧住咁大盆花想搭的士，但係對唔住啦，即係你唔好諗住近啊，太子道西個的士站封咗，咁你想搭點啊？要行遠好多啦，要行去離旺角嘅東站或者係旺角站 B 二出口嘅的士站，旺角東站或者係旺角站嘅 B 二出口的士站啦。咁、所以大家留意啦。咁另外啦，喺當日嘅下晝六點鐘，即係一月三十一號啊，年廿九，由年廿九至到初一嘅朝頭。早七点钟都会封闭咗太子道西协和小学对出嘅巴士同埋小巴站。 呢 一个措施咧就只系喺呢个一月三十一号啦，即系年廿九开始嘅，至到年初一嘅朝头早七点钟啦，协和小学对出嘅巴士站同埋小巴咧都会封闭嘅。 咁大家留意住啦，一啲封路嘅措施啊。咁啊，转头仲有即系八点钟啊，仲有四十。幾分鐘就已經會開始封㗎啦，一封就封五日。咁如果人太多嘅話，甚至乎頭先 Didi 都講就有機會會即係 進一步加強封路，係 啦，會唔會牽涉埋呢個彌敦道一帶咧？咁樣如果係嘅話咧，都幾麻煩。即係作為一個駕駛人士，或者可能因為彌敦道都有好多公共交通車輛駛經㗎嘛， 同埋主要幹道。 係啊，如果一封埋嗰邊咧。哇！啲巴士又去到附近嗰啲街度，又係塞死曬咁。 不過算啦，大家容忍一下啦，新年開心嘅，一年一次係咪啊？大家將就一下，將就一下，開開心心。 都要留意住呢個人潮方面啊！咁太多人嘅地方又唔好去啦。咁啊，始終抗疫時間， 人潮就要留意啦。但交通梗係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 唔該曬 Didi。好，咁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先，早晨啊歐。哦，咁可能阿欧啊就啱啱行开咗啦吓，咁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唔紧要啦，我同你睇睇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展望啊，明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啊气温显著下降，咁下周初早上咧系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噶，咁亦都咧就系有几阵嘅雨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是。是三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早上的时间而家几点啊？7:13，有我哋今天早上一齐上下堂先。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喂，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啊，我哋上一次咧就讲 KOL 即系网红啦。我咧就好记得你之前有讲过话咧，你做经理人咧唔会考虑签 KOL 嘅。 哇，好耐之前噶， 呢个好印象深刻啊，真系。 系咪我哋最初期讲嘅？ 系啊，即系嗰阵时问过你嘅时候，你就话，唉、哎，佢哋自己都搞掂晒噶啦咁。 咁唔好诶，讲翻清楚啲先，系早期嘅 KOL 咧。整体上比较觉得是他们自己一手一脚搞定晒的、 嗯。 因为都是那句嘛素人即是你和我都是可以做那样东西的嘛。但是我们又是素人咁我点会有人有资源俾我哋帮我哋拍嘢啊，帮我哋度桥啊，帮我哋化妆整头啫。 嗯。 咁但係要做成嗰样嘢呢又唔係一定要有齐晒嗰啲架冷餐先可以做㗎嘛。咁、 嗯、 所以就以往嚟讲呢啲 KOL 啊网红嗰啲呢好多都系一手一脚自己好多系其实系叫做无心插柳㗎。以为我摆呢样嘢上网我純粹都是過自己興趣嘅啫，或者做個 record 記錄下自己嘅生活嘅啫。 嗯。 啊，點知突然間爆咗出嚟，有人留意咗，多咗人問問題，咁你咪會覺得啊，原來嗰樣嘢 work 嘅，咁你咪向住嗰個方向去尋咯。 嗯哼。 佢哋自己一手一腳嘅。 係。 咁當佢哋慢慢去到下一步嘅時候，佢哋係咪覺得喂，我拍嗰頭嗰幾條片，或者影嗰幾幅相，或者寫嗰幾段文字，全部都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嘢，咁而我彈起咗，多咗人留意，咁既然嗰樣嘢 work 嘅時候，佢又點能夠咁容易去接受一個第三方嘅人或者公司去走嚟同佢指指點點呢？ 嗯， 咁、啊、所以呢就我對於我嚟講，我係真係比較嗱、啊，我有簽過。KOL 形式的朋友的，咁但係就唔係我主線發展嘢咯，因為其實咧呢一方面嘅工作咧，又有另外一種公司去專係去做嘅，咁嗰啲我喺大陸中國大陸就叫 MCN 嘅公司啦， 啲網媒公司啦， 係啦，香港咧其實近呢幾年都有咁嘅公司嘅，佢哋嗰個 database 可能手底下咧有閒閒地一兩百個本地嘅素人嘅 KOL 啊或者 influencer 嘅，呢、這個咧香港同大陸嘅做法有少少唔同嘅。香港咧就會，總言之我簽咗你，咁我就鼓勵你做多啲呢啲嘢，做多啲嗰啲嘢，咁、你喺個 database 度啦。咁如果我譬如我揾到有客要揾啲人咧去，譬如係試下食雪糕，咁我咪揾咗你先咯。但是呢在中國大陸呢現在就慢慢發展到呢我記得有28000多間這類型的公司的整個中國。咁我哋而家已經發展到咧，慢慢就偏離咗香港嗰個做法啦。佢哋就唔會話，係唔係都簽？咁當然有好多公司係唔係都簽噶啦。咁但係慢慢咧，因為其實咧，你當你間公司話就話我簽你唔使錢啫，咁我理你都要揾人理噶。咁變咗咧，佢哋而家就開始咧就要同你傾啦。喂，我要你做好多嘢個噃，要付出好多時間個噃。 嗯。 你有冇留意到其實喺個網上邊最紅嘅 KOL 或者網紅？唔一定要同你嗰個名氣係掛鈎啊！最紅嘅人唔一定係最大名氣嘅。嗱，點解咧？唔係因為佢哋唔識做，係因為佢哋唔做， 係 或者佢哋做得唔夠多。 嗯哼， 咁你話喂，咁做得唔夠多，咁但我夠人氣喎、咁你咪諗下啦，一個夠人氣嘅人，佢再做多啲，咁咪仲勁咯。 系啊， 系嘛？咁所以咧，呢个咧就系我所谓嘅心态问题啦。我上一集有讲过啊，嗰个所谓反传统啦，包括你系作为一个观众，改变咗你去睇呢啲嘢嘅习惯啦。 嗯， 做呢样嘢嘅亦都系反咗传统啦，因为你要先付出，先至都唔知有冇钱啊嘛。 嗯， 咁我哋去做经理人公司去经营呢啲咧，都系一啲同我传统做经理人业务会有少少唔同啦。 嗯， 因为传统经理人业务，就算哪怕我捧个新人都好啦，你嗰个新人咧一定系我会睇中咗佢喺表演方面，不论系唱歌、跳舞、做演员，系有或者做舞台剧。有某一樣嘢出眾嘅地方，你係會向住嗰條路你去揾機會俾佢啊嘛。 係。 而我叫你去揾機會俾你嘅時候，嗰啲嘢係或多或少都有啲錢嘅嘛。 嗯嗯。 咁但係哪邊張？如果我去經營一個，我簽一啲叫做網紅嘅話，我哋揾到錢嗰、那個成嗰個生態咧，嗰、那個業態圈咧，其實係唔同㗎。係。 咁所以咧就，所以既然反傳統反到咁嘅時候咧，我又未必會真係，所以我過往就比較少自己主動去同啲所謂嘅 KOL 或者網紅去合作咯。 嗯嗯嗯， 我淨係跨到咁樣嘅。如果咧，因為咧藝人做一個藝人，譬如做一個歌手， 嗯、 我 Jerry 我做唔到噶。 嗯， 即係我係做唔到個歌手嘅。 嗯， 但係如果要做一個 KOL， 做一個網紅，我要花費嗰個精神時間去栽培你。其實我有機會考慮我栽培我自己咯。 係啊，其實係會快啲咯，即係自己個覺悟又會快啲，又會自己做得啱，自己要求多啲。 我好多謝你頭先嗰兩個字覺悟咯。喺我覺悟嘅上面嘅態度嚟講咧，其實你我諗你認識咗我咁耐咧，你都知道我。之前我哋有講過天分啊 ，talent 呢樣嘢啊嘛。 嗯， 我其實真係相對唔係睇得咁重啊，即係當然啦，你連基本天分都冇，你我根本 溝通唔到唔得啦，係啦， 係咪？但係我成日你都知道我嘅習慣，我嗰個思維方法就係我好着重好在於你嘅勤力，同、埋你嘅心思啊，你嘅心思啊，啊，因為你譬如我好簡單啫嘛，我叫你影張相俾我。我睇完你影張相出嚟，哇！你嗰張相點解影到咁嘅？ 嗯， 你真係求其行過街，你過緊馬路，企喺度等緊紅綠燈，我影張相都可能靚過你、哦。咁我會覺得你究竟係你個 taste 有問題啊？ 定係冇乜心做咧？ 你嘅心機有問題啊？定係你個人有問題咧？ 嗯。 咁但係呢啲種種嘅嘢，我唔會問你噶嘛。 嗯。 咁所以咧，喺度講到話去做一個網紅，我就會真係我寧願可能喂，如果有人俾機會我。咁樣，譬如我試下我啦，因為我知道我自己願意唔願意去花嗰個時間同埋心機去做、去做 research 嘛， 係 變咗做呢一個行業咧，嗰、那個所謂傳統嘅路徑係唔同咗，唯一一樣同傳統係。一路是一致的呢就是你那个勤力的心态咯。 那我反而呢好想问，因为呢我见到本地一啲即係好知名嘅艺人呢，其实近呢几年呢都真係多咗想可能拓展一啲唔同地方嘅 market 啦。咁就喺一啲视频啊或者係一啲短片平台嗰度呢，即係各个平台喎、都係有持续地更新嘅。咁呢啲状况又属于係一个自发性想宣传人气啊，定还是真係有网红公司搵佢哋嚟着手呢？ 呢、這个就係网红公司经理人公司。而家我会觉得呢佢成熟到一个地步呢，之前就有讲过啦，嗰啲偶像啊明星名人啊佢哋嗰啲包袱啊，可能早两年前到三年前呢佢哋仲有嗰个包袱㗎。唉，我哋都有返咁上下啦，我唔做呢啲嘢㗎。或者係哦你要我做呢啲嘢啊点都有啲回报啦，即係嗰啲传统嘅思维方法啦。咁但係呢当你去到觉得个市场或者你自己个人嗰个范畴、开始有少少饱和嘅时候，你返讲喂原来我做尽晒我而家做緊嘅嘢都係咁嘅做博。呢、這个又系另外一种头先你讲嘅嗰个所谓觉悟或者醒悟啦。佢哋呢其实有一个优势嘅。如果我举个例做埋同一样嘢，佢哋有名气嗰啲人受关注程度呢一定比起我同你系一个数人高嘅。係咪？咁所以呢讲到最尾呢，嗱我呢个系又系老土时间出场啦。嗱以往做演艺嘅朋友，我哋最紧要成日讲嗰样嘢系咩呀？你要坚毅，要坚持。因为呢我哋相信总会有一日到你嘅。机会始终都会嚟嘅，係咪？其实如果你可以秉持住你系用于呢一份心态去做你嘅演艺事业嘅。其实不论系演艺嘅圈嘅朋友素人又好，你要去做一个所谓嘅网红或者 KOL， 其实喺我嚟讲系同一模一样嘅嘢。 我同意 你一定要坚毅。咁、你点解你做嗰样嘢你可以坚毅？你想做一个演员、你等咗十年你都仲等緊、咁点解做嗰样嘢你愿意等？咁喺嗰个网络嘅世界你唔愿意等呢？其实系因为呢你未接受到，你未觉得原来嗰个网络嘅世界网红嘅世界同你而家过去嗰十几年你 enjoy 緊嗰个行业系同一样嘢囉、或者系类近嘅嘢囉，你会觉得我要有机会上嗰个大银幕做一套电影入面嘅一个角色，系一样我值得追求，我值得愿意等，我愿意付出，愿意去挨等嗰个机会嘅嘢。而你觉得喺一个网络世界我要揾到有几多几多万嘅粉丝，要揾到几多品牌揾我做直播呢样嘢，唔系一样喺个大银幕上面一个演出个角色咁重要或者一种追求囉。咁你如果当你当咗嗰样嘢，即等于你打份工一样啫嘛，我打工我系 为咗出嗰固定量㗎咋，我冇目标，冇人生冇目标㗎，我目标都唔喺呢度嘅。咁当然你唔会付出更多嘅努力囉。 嗯嗯嗯。 有个优势就係话，如果你本来已经係有既定嘅人气嘅话，其实你喺各方面嘅发展呢，係比起我哋呢啲素人真係即係事半功倍㗎嘛。 嗯，绝对係啦，係囉。所以我觉得喺个网络嘅世界不断嘅发展嘅时候呢，其实都影响緊传统媒体嘅一啲发展嘅。希望可以更加百花齐放，同埋更加多嘢睇啦。 最后一句，大家唔好忘记囉，网络嘅世界嘅嘢你基本上係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出去表达你嘅情操嘅时候，即係点解我哋会翻转头觉得呢样嘢係咁冇价值呢，咁困难呢，即係当你踏出咗第一步你肯试嘅时候，慢慢可能你都会爱上咗佢囉。 係啱嘅，即管多啲留意一下同埋关注一下啦。今朝早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你 Bobby,thank you。 I know 姜涛 featuring Ega 江海嘉，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啦，7:27啊嘛，出边咧都几潮湿嘅天气啦， 系啊，潮湿几好啊，咁啊令到自己咧嗰啲水仙花咧开啊！ 不過潮濕嘅天氣對我嚟講咧，我就覺得因為點解咧？就係屋企入嗰啲洗衫嘅問題好嚴重啊！係 啊係，可能真係要買部洗乾衣機啊，乾衣功能。 你一講開呢個乾衣功能，咁啊見到啲網上面咧，都見到前天文台長林超英咧，咁啊寫咗篇文章咁樣，就喺度講 嗰啲咁樣， 係啦，喺度講翻咧就係話如果下下用呢個乾衣機咧，其實個耗電量就好大嘅， 但係要做到阿林超英先生嗰種慳電咧。悭到 难嘅， 悭到电力公司咧都要回赠翻俾你咧，好似又有啲难度。 佢话有个方法，如果你大家想啲衫干嘅话咧，咁啊买部抽湿机翻嚟，咁啊抽湿机好多时都有啲干衣功能嘅咁样，咁你就搵间细细啲嘅房，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闩咗个门佢，就将啲衫挂喺入边。佢话咧可以令到你嗰个用电量咧大大减低。 我本身间房都好细，应该都可以做到。 系香港人大部分嘅房间都可以做到， 系啊抽湿嘅效果， 做到呢个细嘅效果啊咁啊大家睇下之后会唔会有啲方法又？悭下电啦，悭下电啦，悭下荷包，我会食个地球多啲嘅。 今日系1月27日，星期四，农历12月25，适宜祭祀、解除、如是物取。 啊，今日又系咁？ 唔使咁紧张啦。今日记。如是物取， 这个礼拜搞乜嘢啊？ 冇乜特别、啊，都系咁样过。今日都系国际朱古力蛋糕日， 我会享受唔同嘅美食，亦唔会食得过量，会食得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北韩在朝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是今个月以来第六次。政府完成在东涌海滨路蓝天海岸三期影岸红第七座的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因应近日几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列作受限区域，并在凌晨一点前检测大约730人，到访的大约380户中有大约7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将37个指明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这些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4宗本地或同本地个案有关的个案，7宗同输入个案有关的个案，同埋8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有21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检公告，包括黄大仙豪苑地下的马会场外投注站、中国银行油麻地弥敦道471号、新界南总区警察总部10楼、葵涌三水同乡会刘本商学校，同埋钻石山荷里活广场2楼等。另外，當局在葵涌、柴灣、觀塘和馬鞍山採集到呈陽性的污水樣本，有16個指明地方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大部分是住宅大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同樂居的事件揭示保護兒童會在幼兒中心的日常運作、督導、培訓等多方面出現嚴重缺失，有違社會福利署的要求，更加有負公眾期望。社署会要求保护儿童会尽快全面落实各项建议，并会密切监察实施建议后的成效，保障儿童福祉。社署会持续关注独立检讨委员会对保护儿童会其他服务的检讨结果和建议，从而考虑该会日后是否适宜提供受社署资助的服务。政府得悉保护儿童会已经接纳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承诺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撤换高层管理人员和加强机构管治和日常督导，致力重建公众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 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近住平下路呢一段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53号、港铁巴士 K75A 啦，同埋 K75P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啊，就系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系需要封闭。一大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喺葵涌，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仍然系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喺太子道西咧，因为会有封路嘅关系啦，由一阵上昼嘅8点开始，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咧系将会封闭，仲有咧就系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嘅将会封闭。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合返埋个嘴同对眼先啦，咁先投入唱到㗎嘛。 离开先真正领悟到拥有是福气。 当得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血有事，感慨从未洗味。 话今次录音咧，同监制苏道志有好多你眼望我眼同埋 O 嘴嘅时候嘅，原因好多时佢哋听到 Gigi 嘅表演咧都好惊讶，唔明佢咁细个点解演绎能力同埋技巧都咁成熟嘅咧？但另一方面就令到 Huber push 到自己做得更加好。 结束了便争气。 作曲苏道志、胡鸿钧，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胡鸿钧、严明熙，《爱是大种缺陷的美》。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话你知， 哇！你买好多餸，睇嚟你已经为新年做好准备啦。 梗系，我已经入定货，准备过肥年噶啦。 食餐丰富啲嚟庆祝新年，梗系开心啦。但系都要留意唔好进食过量嘅油、盐、糖同埋脂肪。 吓，好难啫！新年嘅菜式好多都好重口味嘅，鸡鸭鹅唔少得，仲有炆猪手、腊肠、腊肉，唔通唔食啊？ 系要适可而止，热量、脂肪含量高嘅食物浅尝几啖就好啦。 另外你可以选用多啲新鲜嘅食材啊，例如蔬菜同埋海鲜，去代替高脂肪、高胆固醇同埋盐分含量高嘅食材。 咁烹调方法系咪应该多啲用蒸、炆、炖、焗嘅方法去代替煎同炸，或者用猛火快炒就可以减少用油嘅份量呢？ 梗系好啦，仲有新年期间都应该尽量保持每日飲食定时定量，唔好因为节日气氛而暴饮暴食啊！仲要记住要避免饮用酒精饮品，而添加糖分嘅饮品都饮少啲啦。 啊，点解你识咁多健康 tips 嘅？ 我参加咗地区康健中心由营养师讲授嘅健康饮食工作坊啊，你都一齐啦！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9，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7%。 今日望到啊 ，Kitty 做咩个口罩咁？娇俏啊， 春花，好一朵迎 春花，好新年啊！ 系啊，呢个系新年版嘅口罩嚟， 人人都爱他， 即刻自己都照一照 啊！系呢个桃花，好少戴啲咁粉色嘅嘢， 几好啊！ 但我觉得几靓， 因为佢嗰个口罩上边咧多咗一系咪桃花？ 桃花 多咗一小个桃花嘅绘图喺度。 系啊，不过讲开桃花咧，我今年系第一次屋企摆桃花，即系以我有认知嘅情况底下啦。以前屋企通常即就算同屋企人一起住咧，咁我妈就会负责买花啦，咁都系买剑兰啊，跟住嗰啲 剑兰好啊， 串串金啊， 小白都好中意， 小白最中意系，仲有串串金啊，嗰啲银柳啊咁样，即系一啲高啲长啲嘅花啦。咁啊，我妈话摆桃花真系会惹桃花嘅，可能唔想我惹，或者佢唔想佢自己惹啦。 我就系话你以前需要嘅时候你又唔摆 咩啊？ 而家你唔需要嘅时候你摆嚟做咩咧？ 咁咪即係夠囉。 咁你擺五代同堂唔同未婚懷孕呢唔係啲嘅。 即係而家應該擺返啲劍蘭呀串串金嘅。 唔係呀，我聽阿 O 講㗎。阿 O 話我哋做呢行都需要桃花嘛。咁 我聽阿李師傅講 㗎。 我聽李師傅講㗎。 因為桃花都係主人緣㗎嘛。 係呀。 我哋做呢一行都係要講同啲聽眾或者觀眾們嘅緣分㗎嘛。 咦，總哥你舊時做嗰啲新年節目呢未有好多逐个生肖咁样讲嘅，属猪嘅朋友，属猴嘅朋友， 你想问钟哥属咩系 嘛？系我知啦，我知钟哥属咩？不 过猪 系咪？ 梗唔系啦， 系咪好开心噶？你觉得做呢啲贺年嗰啲生肖节目？ 首先咧，我觉得唔系好开心嘅。 点解咧？ 因为开工啊， 开工有钱啊嘛，但系 通常你啲 double 啊。 以前喺电视台有几多钱咧？梗系冇啦， 冇咩？ 梗系冇啦。 喂，同埋 梗系冇啊！ 旧时咧 讲三次， 旧时年初一咧嗰啲安德尊先生咧派财神嗰啲派咗利是咧，系咪？ 系咪真系有利是喺里有钱喺里边噶？定系金币？ 两蚊试过， 哇！ 10蚊试过， 取其以头啫， 20蚊未见过， 20蚊未见 过 系 咪？唔系朱古力金币啊 ，OK 啦。 唔系不过，钟哥都成长喺电视圈最辉煌嘅年代啦，真系。咁嗰阵时真系有好多阿姐阿哥噶嘛，咁派嗰啲利是咧，可能嗰阵时都好阔绰。 系， 唔系， 又唔系， 唔系，因为我讲紧我做电视都成十几廿年。 系啊，即系你成长啊，你啱啱入电视台嗰， 你要计翻个通胀，可能嗰时嘅廿蚊其实都几多 啊！派俾我哋未见红底噶， 派 俾我哋未见红底噶。 哦，因为嗰时唔流行定点咧？你觉得？ 俾我哋未唔流行咯，但系俾即系好，我唔开名讲啊。咁如果有一啲真系上得位几高嘅朋友们 德高望重嘅长辈， 唔好叫德高望重，系上位上得高啫。因为德高望重有另一番做法噶啦。俾啲娱乐版，即系当时都娱乐版记者好多噶嘛。俾娱乐版记者咧就丰厚啲嘅。 哦。 因為好厚啲啊，好厚啲， 佢寫你啊嘛。咁而家就梗係，我而家我就唔知啦。同埋而家娛樂嘅娛樂版嘅記者相對亦都少咗好多。 係咁啊，冇紙媒啦，而家冇咗啦，可能喺你社交平台攞啲相就寫篇報道啦， 未必會出現喺你身邊噶啦。 咁但係都要寫好啲嘅。 咁我想俾利是佢都俾唔到。 同埋以前你作為一個藝人，你冇自己發聲嘅地方啊，你可能要靠人哋點樣寫你啊嘛。而家你個個都有自己有面書專業，又或者你 IG 又好，YouTube 又好咩都好，你自己可以講嘢啦嘛。其實某種程度上，嗰個依賴對方嗰個關係咧，已經唔係咁重。 所以可以變翻梁文啊，啲利是。 嗱，咁我又唔知啊。咁同埋我都早幾年我講過嘅，點解我好少派利是俾媒體嘅？即係我以前就算做幕前，我好少派嘅。點解咧？因為曾經而家就好似少咗啦。曾經有幾年咧，我好唔中意，即係我個人意見啊，我好唔中意啲娛樂版嘅記者咧，好中意 拆人情咁樣係咪？ 係啦，將每一個 artist 派俾佢哋嘅利是幾多錢，拆曬出嚟，寫曬出嚟，啊邊個就俾幾多錢， 係 邊個俾幾多錢，邊個俾幾多錢， 報價咁啊，騰訊控股， 用38.8， 用呢種方法去講咧，我就覺得我好反感嘅，我個人嚟講 係嘅， 利是都 係 一封一個心意啊嘛，你將佢變成一個矛盾，又或者一個身份嘅界定， 或者一個話題， 一個話題咧，所以我唔派咯，我都唔俾。 咁你可能都有個名喺度，但係零 咁。係啊，唔會唔寫咯，即係我又唔係好介意啊嘛。咁你咪寫咯。咁我唔俾個原因我都講咗咯。咁我唔中意即係將 比較咯， 一個比較同埋都係份心意，一份心意， 同埋比較50元同100元有咩位咧？ 係啊，咁啊點啫？我俾你1000元，咁又如何咧？咁何苦咧？我唔俾咁又點咧？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去界定嘅一個準則。 係係， 放心，我哋唔會嘅，我哋唔會咁做嘅。你放心封俾我哋啦，鐘哥。 但係唔好2元就得啦，點都10元。 會啊，十蚊啦， 你鬆啲啊， 起碼遠嘢啊，係咪先？ 10元啦，俾下面啦，俾下面啦。 其實我今日咧，除咗講屋企摆桃花之外，慢慢开紧，几开心啊！睇住慢慢开， 水仙 你水仙都开啊？ 系啊， 好嘢喎！ 今日初几啊？喂， 25咋？我即刻睇睇。 我开咗一朵咋？ 会唔会早咗啊？ 唔紧要，开一朵。 唔系佢开一朵差唔多噶啦，开多几日？ 水仙喎，好快喎，跟住 快唔紧要啊。 使唔使擺佢入雪櫃雪雪佢先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最緊要都係開咯。 我第一年 都 係，我第一年咋 ？OK 啊 ，OK 啊 ，OK 啊，呢個進度 差唔多。後邊嗰啲慢慢咯，呢個進度咧 差唔多。我有擺過。 你屋企嗰個桃花都開啊？ 我桃花都開啊，我好開心啊！我而家見到佢，因為我第一次擺咧，我好驚佢唔開，即係我驚佢意頭唔好嘛。係啦，即係你寧願唔買，你買咗就好希望佢開。 擺咗屋企幾多日啊？ 摆咗两三日系啦， 咁叫一日，你宁愿唔买，你买咗鸡就 系啦，系啦，同埋你摘咗几耐，你买咗几耐咁样，咁啊，佢教我咧喺嗰个因为我系买桃花枝啊，即系唔系连盆连埋嗰啲咧，我系浸水嘅，咁佢教我咧喺嗰个尾巴嗰度，即系浸水嗰个位咧就一系你就用嗰啲花剪嚟剪开佢，即系等佢多啲位去到吸水，如果冇嗰啲剪花剪。你就攞个锤仔嚟揼佢，即系好似揼姜咁样啦，等佢即系多啲嗰、那个面咧面积咧可以吸到水。咁因为我自己屋企有花剪嘅，咁我剪开咗佢啦。哦，咁真系咧，慢慢见到佢咧一啲绿色嘅芽出咗嚟啦。咁啊有啲咧本身有绿色嘅芽咧就开花啦。咁有啲咧一串咁样，咁我都即刻睇下，咦，年25会唔会顶到新年咧？应该都希望会嘅，慢慢一路开上去。哦，其实嗰个几靓嘅，真系。 不过你都唔系话，天文台话礼拜六先至开始冻啊嘛，可能呢几日真系暖啊，即系个暖啊，所以阿 O 嘅水仙啊 ，Kitty 嘅桃花啊，都已经开 住先。 啊，你嗰个档主几好，教你咁多嘢。 系啊， 我嗰个咧想卖完俾我咧，走啦，走，即系 倾多一句都唔得。 靓女系唔同嘅，都话咁多方法嘅，系咪先？即系我有一个就话，我买咗棵花，话得噶啦，买翻去实开噶，包开啊。可以翻嚟揾我啦，咁样，咁你唔会揾佢噶嘛？即系打发你走咯， 系啊， 打发你走啦。 走啦，四眼仔。 喂，我想讲咧，除咗桃花之外，即系呢一排大家系买花啦，咁跟住张罗定食咩啦，咁咪即系呢个发菜都发酵咗一件事件咁样嘅。咁不过咧，我最紧要系睇到呢个消委会咧，都呼吁大家唔好食发菜。 哦，唔环保啊， 系咯，唔环保。 好多年啦， 系啊。喂，但系你咁样食咗咁多年发菜，你知唔知发菜其实系咩嚟嘅？ 系生喺嗰啲岩石旁嗰啲咁样要掹出嚟系咪啊？系咪？ 其实 岩石旁嘅天际， 岩石旁嘅天际， 即系要采摘嗰啲发菜都好危险啊，好辛苦噶嘛。 诶，系佢咧，系原来系一种念珠藻嚟嘅，即系藻类嚟。 哇，听到念珠好惊， 你惊系菌系嘛？ 系 啦，藻嚟，念珠藻嚟嘅。咁啊，因为佢系似头发啦，咁啊喺一啲干旱嘅草原嗰度揾得到嘅，即系 啊，我记错，咁我啲系紫菜啦， 你好似紫菜， 紫菜，即系啲岩石旁咧要刮上去， 你都记到 紫菜。 唔系，但我想问有冇素发菜噶？虽然我知道发菜都素素地噶啦，个感觉有冇素发菜可以代 replace？ 我觉得有嘅，因为其实有啲藻类，唔系，其实发菜本身都系素嚟噶，都系藻嚟。 你头先讲话消委会话唔环保，又话采摘好困难，又话剩嗰啲咁嘅嘢。 嗱，佢本身系素，但系都有替代品。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消委会都做过一啲嘅测试噶嘛，咁啊买啲发菜翻嚟啦。咁你知道发菜有平有贵，贵嗰啲即系你可能去一啲海味铺嗰度买咧，可以好贵噶嘛。咁但系佢同你讲，原来嗰个价钱同嗰个发菜本身嗰个物质咧系冇成正比嘅，即系唔系话你比贵啲咧就一定全部100%系发菜嚟嘅。咁佢发现咧，原来之前做过30个嗰啲发菜样本咧，有9个系100%系发菜，咁但系咧有19个咧。嗰、那個真發菜嘅比例咧，係由10% 至到98% 不等嘅，即係有可能你買到翻嚟咧，得一成係真係嗰啲發菜嚟嘅啫。咁之後其他咧就係參雜咗其他嘅物質落去嘅。咁我估可能都係藻類嘅東西啦，係啦。咁咪有2个樣本咧，係完全冇真發菜喺度。 嚇、真係噶？ 係啊。 咁係咩嚟嘅咧？ 咁啊，佢 假發菜。假发 食应该唔系嘅，咁但系应该都食得落肚嘅。如果唔系，佢会讲出嚟。 即系如果系假发，咁如果见到人哋戴假发，诶、等阵，等我舐舐先咁。 舐舐煮一煮佢先。 肚饿啊，最 喂有冇猪手啊？发财猪手，发财还财就走。 咁我都系咁讲啦，即系因为唔系咁环保，咁所以咧消委会话，其实你食生菜都攞到个好意头啫，咁样咁啊，大家就系今年新年嘅时候谂菜式又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啦。 生菜同发财即系一样。 生菜嘛，生财咯， 咁发财系发喎， 发财咯，咁你生咗财就发噶啦。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升本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你一般，他配得上我。Forever 情啪啪啪。怒发被爱的事，令我被爱医治，奇妙在我那个腰痛是非礼物事。 Little Miss Janice 有卫兰的歌曲，时间来到早上7点53分。 仲有一路睇返呢，即係究竟生长在悬崖旁的食物係咩呢？我成日以为係咩发菜紫菜嗰啲啦。咁正话上网睇一睇囉，我完全唔係㗎喎。咩嚟嘅呢？咁我睇电视见啲人去采摘嗰啲係咩嚟嘅呢？ 是啊、你记唔记得系咩色噶？ 我只系记得个画面咧，即系嗰啲人系要真系攞条命搏嘅，要喺个悬崖顶游绳落去，因为啲浪冚埋嚟啊嘛。要喺个浪冚埋嚟之前咧，就刮刮刮刮刮完之后咧，有人喺上面叫睇水噶嘛。喂，浪嚟啦！咁跟住咧就要即刻游翻升上去，个浪冚完之后咧，跟住又落去，跟住又刮刮刮刮完之后咧，啊浪嚟啦！跟住又上翻去，系咁样去搜集。 不过听你咁讲咧，我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噶啦、如果你话攞条命嚟搏，点会卖咁平啊？咁应该系啲贵嘢，佢先会攞条命嚟搏啊！ 佢哋就收得平啊，即系一路卖翻出去嘅时候咧、就是，我哋去买就系变咗贵嘢。 即系意思就好似咖啡豆咁样， 系啊系啊， 系嘛、 啊？第一手嗰、那个采摘嗰个就收好少钱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其实钟哥讲嗰个咧，我都有啲印象，系、喺我脑海入边嘅画面咧，就系、系有人即系喺个悬崖侧边喺啲石罅嗰度啊，石嗰度周围刮刮刮刮。跟住佢哋咧喺个腰啊或者个背囊嗰度咧，就好似有一大个咁样 嘅，跟、 住就不断收入去噶嘛。喺、我印象之中咧，仲多一个画面添嘅，咁、就系佢哋嗰个啰咧，其实系会换嘅。点、样换咧？就喺上面嗰个人咧会有个滑轮，跟住就不断 掉 落嚟，跟住佢又可以将啲嘢放上去，或者直头将成个背囊攞咗去。就再換個吉嘅嗰個攞咁樣再孭住、再刮咁樣嘅、我有一個咁嘅印象嘅。等我努力啲揾下到底嗰一樣係咩嚟嘅先。 其實我諗應該都有幾樣，我就咁打在懸崖採摘咁樣啦。咁跟住我見到都幾多人採嘢嘅喎，有啲咧 採花 嗱，但我唔知佢係咪有個浪冚埋，唔係係咪有個浪冚埋佢？但係始終都係喺啲山上面咧，就係吊住跟住孭住個攞，有啲 千年靈芝嗰啲 都係嗰啲藥材。即是贵价的药材，譬如石盒，咁佢又话嗰啲叶系生喺嗰啲悬崖嗰度种植嘅咁样，咁呢啲贵啲咧，我又相信佢会咁样千辛万苦跑上去， 系 系啊， 睇武侠片都系咁讲啦，嗰啲咩种咗 冰山雪莲 啊，系啊，我啲 friend 咧就要阿杨过啊、郭靖嗰啲跳上悬崖嗰度摘落嚟， 唔系喎，嗰啲咩冰山雪莲、天山雪莲都好啊，天山雪莲咧，咁你睇啲武侠小说咧，你揾唔到噶。但是好隨意呢你就會買到。 你有冇發覺喺藥房呢有陣時會見到一個嗰啲天山雪蓮呢就好大嚿嘅。 係囉 就話 你 聽 唔知幾嘛。係呀。 唔係其實唔使去咁遠嘅。澳門已經有啦。三千年開花 三千年結果。 個細個真係信㗎大佬。 咁我細個都信㗎。你知唔知道我細個行過一間鋪頭嗰咩日。沙田區有一間食乳鴿嘅、我細個我媽成日帶我去食嘅，咁佢行嗰條好長嘅走廊嘛，咁、走廊掛咗好多燈啦，咁佢咧就有幾檔嗰啲士多仔嘅、開頭嘅時候，咁佢就出面咧就賣嗰啲有啲包裝咧個公仔係嗰啲王母娘娘，咁賣嗰啲叫土啊定係嗰啲乾果咁嘅嘢嘅，咁我媽咧就成日喺度就以前細個呃我，就話咧呢啲咪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果連齊天大聖孫悟空都走去搶嘅嘢咯。咁样，跟住佢用几廿蚊买咗俾我，哇，好开心！哇，食咗会唔会有差异变嘅咧？咁样， 点知冇？ 咁系咩嚟？ 冇啦，咪就嗰啲干果咯。 系啊，即系佢写咁写啫嘛。 系啊， 即系可能八仙果 嚟啊，嗰啲 系啊，类似嗰啲嚟嘅。好啦，咁其实我今日想讲咩咧？就见到咧，环保署咧都喺度同大家讲啦。咁由于呢一个新春啦，系咪先？咁大家都会将好多嘅桃花買翻屋企嘅，好啦，咁桃花或者好似之前咁樣，聖誕節有啲人都中意買真嘅聖誕樹噶嘛，咁完咗之後咧，即係完咗個季節啦，無論係聖誕節又好，或者農曆年都好啦，其實都有大量棄置呢啲樹木嘅情況出現嘅。嗱、如果你係外國嘅傳統習俗咧。嗰、那個聖誕樹咧，佢哋有機會自己切咗佢，即係鋸咗佢，跟住咧就燒柴，即係當係一個完成咗一個民族嘅一個習俗。 但我哋唔會燒咗棵桃花或者水仙咁樣。 係啦，我哋唔會噶嘛。咁其實有坊間都有好多地方咧，可以即係拎佢回收嘅。咁環保署就話到，其實可以喺下個月即係2月7至到14號期間咧，咁原來全香港有54個地點，包括咧就係垃圾收集站，同埋各區嘅一個叫做綠在區區。嘅一個回收站， 去到咧就將呢啲嘅叫樹木咧去到回收翻嘅。咁啊好啦，你話回收咗之後有啲咩用咧？原來坊間有好多人咧。公司又好，或者個人嗰啲啊藝術工作者都好啦，原來佢哋咧係會將呢啲嘅叫做木材咧，去到將佢轉化嘅。 嗯， 我哋有陣時行過啲鋪頭，咪會見到啊，我哋呢個咧係回收木做出嚟嘅，咁有啲咩幾得意嘅咧？就係例如係回收木嘅一啲嘅鎖匙牌啦。 嗯， 咁呢個好熱門啦，因為細細件啊嘛，細細件啊好容易整啦。咁有一個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佢哋就會用啲回收木咧去到整一個又一個嗰啲時鐘啊。 嗯， 咁嗰啲鐘咧望起上嚟咧。其實都幾靚喎，即係你掛喺屋企咧，完全有一種係 style 嘅感覺喎。咁你咪知木有好多唔同顏色噶嘛，有好多唔同木紋噶嘛。咁你就用咗嗰個概念啊，嗰種嘅木理嘅形式咧，就用翻佢嘅設計，就再做一個靚嘅時鐘出嚟。 不過我有朋友咧，真係好中意一啲木嘅家具或者器具嘅。佢話點解咧？因為個個都唔同啊，就係嗰個紋理係唔同噶嘛。再話佢中意呢一類型咯，即係你買張張都唔同。你揀你自己心水。 係啊，我細個咧，我媽媽仲好中意咧，就係揾一啲木頭咧，去到做嗰啲藝術品嘅話咧，咁就中意收藏嗰啲嘅，即係可能有啲係例如係收藏幫你叫做寓意所謂財神咁樣。咁原來咧，除咗係譬如中國我哋有財神之外啦，歐洲都有好多地方咧係有啲佢哋多數都用小精靈咁樣嘅，歐洲啲地方小精靈就專係管理你嘅財務咁樣嘅， 係咩？ 係啊，有啲咁樣嘅木頭公仔嘅，咁佢又有好多雕刻家咧就做咗出嚟，跟住咧就擺喺個鋪頭嗰度賣咁樣。咁我媽咧都中意收藏呢啲咁樣嘅小精靈嘅木頭公仔。 係，咁大家響應一下呢一個樹木啊嘅回收啦，因為都真係花好多時間先至可以種到一棵樹出嚟。 如果就咁抌咗落堆填區嘅話咧，咁啊真係啊，罪過罪過啊！ 材同太阳能板等的产品，有关的关税补贴争议可以追溯至到2012年。世贸组织在一份长达87页的裁决中披露有关数字。美国对世贸的裁决深感失望，批评裁决损害世贸成员保护工人和企业免受中国扭曲贸易补贴的能力，强调世贸有必要进行改革规则和解决争端的机制。批评有关规则被用作保护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做法，破坏公平市场化的竞争。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7，英镑10.487，瑞士法郎8.427，澳元5.543，加元6.151，新西兰元5.186，欧元8.753，每百日元对港元6.7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80点，升1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26美元，卖出1,820.9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洪水桥田下路近住平下路对出，咁而家田下路需要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噶。就是洪水桥啦，田下路近住平下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呢段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将军澳道啦，近住兴田村对出。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将军澳道啦，近住兴田村对出。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同埋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富泰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高糖之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作。 真係好辛苦嗰陣，有諗過放棄，但係對嗰種勝利嘅執著，真係令我堅持落嚟啦。 佢係全港學界羽毛球精英賽男單冠軍，來自喇沙書院嘅洪峰。 學界創造， 星期六晚九點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鍾傑良。 無論要經過高山低谷，學界總動員宏謙會繼續同大家專訪理工大學學生會中樂團。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人红咧，除咗有样睇之外咧，亦都有声听嘅，因为佢啲歌咧一首接一首打上流行榜嘅前列位置啊，超级受欢迎啊！嚟自加拿大嘅 The Weeknd 啊。 I was born in a city where the winter nights don't ever sleep, so this life's always with me.Inside my veins will never bleed. Love, love. Every time you try to fix me, I know you'll never find that missing piece. When you cry and say you miss me, I'll lie and tell you that I'll never leave. But I always sacrifice. 絕對是當代其中一位最受歡迎的 artist， 由上星期的第九位輕輕升多一級，成為本週 Hong Kong Top 10第八。 The Weeknd Sacrifice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8:10啊，当然要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 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亚欧大家好。 是啦，咁啊新鲜滚热辣，我知道 Dicky 昨晚都要睇一睇隔晚美股嘅表现啦，因为过往嗰几日都好夸张，咁啊上上落落啊，个波幅有成千几点，咁啊昨日就联储局议息，咁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究竟环球嘅情况会系点样去发生啦，讲紧个股市情况交俾你啦，唔该晒。 好啊，咁啊先讲下外围美股。過去呢幾日真係幾日嘅啫，唔係好耐。幾日嘅表現咧，咁你知啦，即係我向來都係呢一個香港流行樂壇嘅一個樂壇嚟啊嘛。 起歌 係啦， 邊隻歌先？今日係 係啦，咁啊，即係嗰啲越問越傷心啊，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啊，我覺得咧都唔夠貼切，甚至乎張學友嘅來來回回都仲未得。我咧唔知點解諗起一首咧金曲金啊， 係咪活得比你好啊？要 唔係啊？嗰只叫做錯啊， 錯啊！林峰係嘛？哦， 啊係啦，冇錯啦。咁嗱，當然啦，即係一個字，其實即係都唔知英文字定淨係廣東話嘅言語定係呢一個咩啦。總之一個錯字咧，就已經可能概括曬。哇，真係好錯個喎！佢可以大跌落去之後上翻曬嚟。跟住亦都可以升得好停咧，回翻曬落去都得嘅。咁呢幾日當然咧，其實即係隨住即係個美股嘅波動性咁大，納指由高位計啦，即係跌到落低位計啦，咁啊兩成跌幅。咁啊標準普爾500指數都有一成嘅。咁我哋點計咧？咁啊美國投資者好簡單嘅，佢哋總之咧，佢會覺得高位跌一成咧就係調整，即係 correction。 高位接量程呢度呢就是正式是步入熊市的啦，即是技术上咁讲啦。咁但係而家佢又未正式步入喎，就啱啱去到嗰、那个哇即係爱与痛嘅边缘，咁投资者应该怎么挑选呢？嗱、我自己咁睇嘅呢两日头先欧都讲咗联储局开会系个即係超级关注点嚟嘅，即係鲍威尔一举手一投足，无论佢讲嘅一句说话呢，我諗都成为全世界地球人类，特别系即係喺留意住金融市场同炒緊股票嘅朋友呢较关注嘅地方下。咁点解呢？因为即係而家叫做喺个期货 CME 我哋去睇呢，叫做反映咗四次加息㗎啦今年。即係话如果加四次呢都叫做反映咗啲㗎啦。但係如果佢话加四次以外仲有啲嘢係要担忧嘅呢，譬如话哇通胀好劲喎，就业市场好劲喎，佢咁样讲一讲呢，大家就会驚嗰个加幅一嚟同埋年底加四次都唔够啊，即係仲可能系未够。咁但係呢而家亦都就係、是、哇好複雜嘅、啊、全世界分析員好似我哋呢啲呢即係明明唔識呢扮識啊，即係咩呀軍事評論員上身啊、個個哇十萬大軍啊警告俄羅斯啊，哇數千精鋭部隊呢隨時候命，講緊美國啦，烏克蘭嘅危機其實喺邊都唔知㗎，係啦，跟住呢講到狼狼上口又天然氣啊咁樣，其實呢我去旅行都未去過，咁但係我諗住我呢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呢，我諗大家都會睇到就係話地緣政治局勢啦，即係各與國之間嘅博弈啦，咁呢啲都仍然揮之不去囉，咁所以即係對於個環球金融市場對嘅衝擊又好，波動性又好，都在所難免啊！ 就係咧，正話阿 Dicky 講到咧，打仗啊，啲地緣政治啊，好似即係大家都好似而家好容易擦槍走火咁樣。咁話説早兩日咧，咁我喺一個商場嗰度咧，就聽到兩個阿叔又係講緊呢啲嘢，喂打仗啊打仗啊！跟住咧，其中一個我梗係偷聽一下咁樣啦。其中有一個咧就話：哎呀，驚乜嘢啊？買呢度啦，有啲咩事？咁跟住呢兩個走咗。我話買呢度買咩呢度乜嘢咧？咁我係離開個商場嘅時候望一望啦，黃金商場。究竟佢系叫我买咗黄金商场啊，定还是叫我买黄金咧？的奇， 细个咧听即系唔系细个嘅，我都大个阵时，即系记得就黄金广场咧就来分手 啊，喺边度先啊？时代广场，时代广场先再 聚啊！ 黄金商场咧就砌电脑嘅咁样，咁但系咧，如果而家阿钟哥头先讲嘅呢个咧，嗱，我又觉得又咁嗱、啊，传统智慧咧。当见到即系炮仗声嘅时间，我哋要揾啲嘢避险啊。 系咯， 传统嘅避险啊，投资工具系咩咧？咁亦都好客观讲呢个事实嚟嘅，就系黄金。黄金就系一个传统嘅避险工具。咁点解咧？即系冇啦。总之嗱，最简单咧就系话，如果一旦有一啲地缘政治风险、一啲不明朗嘅因素，有几样嘢咧就特别受到追捧嘅，青睐嘅，美元啦、日元啦、瑞士法郎啦。仲有美國國庫債券啦，咁同埋咧就黃金呢幾樣嘢嘅。咁啊，點解咧？咁啊冇嘢嘅，即係擔心風險，咁咪玩啲最冇風險嗰啲嘢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再講落去嚇乜呢啲嘢冇風險嘅咩咁？咁如果你再同我講講美債啊，講呢一個知識曲線啊，講呢一個所謂嘅呢一個資產負債表啊，咁我要講四個鐘噶啦。所以咧我就表個不提呢個停。但係咧，即係對於黃金，你話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受到追捧啊，各樣咧，咁你又知加息嘅周期其實又不利黃金喎，調翻轉喎，因為買夠金咁就硬框框咁就冇息收㗎，當然可以揾隻牙咬下，睇下咬唔咬得入啦，係咪咁啊？真聽講啲人話真嘅咬得入嘅，假嘅咬唔入嘅， 係啊， 就不知咬唔入嘅，咁但係。簡單一句就是如果你話真係從一個投資組合有少量嘅貴金屬，咁我睇係 OK 嘅。咁但如果你話哇瞓身買曬佢共幹，千祈唔好滯咯。 哦，咁可能佢真係叫我買嗰個商場都唔定。 你去行下先啦、 啊。買遊戲機可能叫你買翻遊戲機啊，依家遊戲機都排隊啊，決心片荒啊， 冇貨啊，係啊，係 啊, 啊, 啊， 買到你都值得開心 啊, 啊, 啊。但係有啲嘢咧唔係幾開心啊。尋日見到咧呢個教育股啊爆發呢個小股災啊，好多隻教育股咧都創超過52周低。哇，咁有隻咧宗教控股咧仲跌超過33% 添。咁點解跌咁多咧？咁啊有報道就話啦，有高等教育股急跌咧，同網上面流传一份咧嚟自教育部嘅文件有关，咁呢份文件讲咩咧？就话禁止教育企业上市、进行并购同埋贫家学费，即系呢啲禁止嘅。咁但系咧，即系呢一个都话系网上流传啫嘛。咁嗰啲教育股份梗系出嚟澄清话唔关事，冇， 即系继续加价。 即系话冇呢啲嘅风吹出嚟，系大家唔使担心咁样。咁啊，问下 Dicky 啦，你觉得系空穴来风啊，定系点样？即系呢啲教育股前景你点睇咧？ 其實就向來都冇睇，亦都避開曬呢個板塊㗎啦。因為咧，我永遠都會相信，即係政策永遠都係最關鍵嘅一個元素。大家都知啦，即係舊年其中一個可以話係受到政策嘅調控，即係話可以影響最大、最深遠，一定係教育嘅板塊，因為鼓勵嘅係咩生育，唔鼓勵嘅係咩課後補習啊，即係我話太多時間咁樣。咁啊，無論如何點都好，呢個係個國策咯。咁所以其實即係舊年啲教育股已經有試過一次係出現昨日咁樣嘅跌幅㗎啦。頭先你講宗教咁係真係跌咗三成，咁但係其實唔係第一次啦，即係呢個警報唔係第一次響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既然如果係咁樣嘅，老早應該避開咗。咁當然之前就會話，誒唔係分一分先，職業教育同呢一啲即係中小學補習有啲唔同。咁但係而家即係聽到嘅都係講緊話啊。即係民辦嘅，就算補習咁啊，唔鼓勵啦，以至到牟利嘅唔得啦，咁啊，國際學校可能會少咗啦。即係總之呢啲都係近期但係不正有聽到嘅消息啦。咁雖然可能大家會話，哇傳咗喎，咁但係有陣時股票市場就係咁啦，傳下傳下，唔知佢係咪變真？譬如話唔准打咁耐手機遊戲，咁就最後變咗真噶嘛。咁所以即係大家就驚咗先噶啦，就沽咗先咁啦。即係簡單一句就係呢個板塊都係唔好太過勇猛啦，因為始終政策嘅影響比較大。 好，咁啊講啲開心嘢先啦嚇，咁啊月頭咧就呢個冬季奧運咁樣，咁啊北京咧就會成為啦繼舉辦咧呢個啊即係夏季奧運之後咧再舉辦埋冬季奧運嘅城市，咁啊體育用品股仲可唔可以即係叫做春節假期之前啊雙引擎啦，又冬季奧運。第二咧就係內需咁啊，都要換下新衫、新褲、新波鞋咁樣。Dicky 體育用品股仲可唔可以睇高一線啊？ 好，其實體育用品股咁講啦，佢哋應該係跌咗都幾多下噶啦。咁而家都係個低位度整固，橫行待變，亦都係好似定咗落嚟咁。咁你話，哎呀，之前李寧即係入完藍籌之後咧，就好過咁。呢個世界係咁啊，憧憬嘅階段、希冀盼望嘅階段，到成為事實，咁咪最開心咯。咁跟住就無以為繼咯，永遠都係咁。咁但係而家我覺得簡單啲講啦，時間限，我會覺得即係呢個板塊咧，理論上短線咧，由現在到農曆年假期，我哋放完春節會好少少嘅。 嗯，咁啊，散户又可以 好短 嘅， 其實都 系啊， 嗰个 期间 系啊，都真系好短嘅，而家真系啊， 系啊，咁啊可以睇睇啦，咁啊，听日咧再同 Dicky 去倾偈啦，咁啊，听日就应该系牛年啊，牛尾汤啦， 牛尾 系 啦，咁啊 ，Dicky 听日就预备下啲，有冇啲投资机遇啊？咁啊，股评人都有利是股咁样，听日就有啲 利是股， 利是股等大家斗下利是先，好嘛？听日再同你倾，好嘛 ？Dicky， 唔该晒。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喺阿 Kitty 讲优惠之前咧，头先啱啱立到报纸咧。喂，呢、這个中环街市咧有个 5.5 米嘅许愿树啊，咁、 哦、 啊分散咗啲人流咧，就唔使去咁多个个都去林村啦、啊、咁、样。 林村好似唔开嗰、那个，好似 唔开添啊！ 佢有个假嘅俾你订啊嘛，系嘛？ 唔系因为佢 仿真， 佢好似破疫情关系系、好似 都唔俾你聚集， 大家上网揾翻 啦。太多人聚集 啦，系啦，冇错啦。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哋又系拍嘢 啊， 二台拍嘢咧、 啊， 去抛嗰啲宝， 系啊系啊。我哋去林村啊嘛， 我記得拋中咗咧，我好開心。 好開心啊！ 但係有冇踢㗎？嗰踢 嗰年有冇好嘢啊？ 我個人 OK 咯， 佢不嬲都 OK 嘅、 啊。喂，唔好咁樣講，後生仔唔好講過頭先話我啲阿叔最罩忌啊！ 你唔知噶嘛，可能掟唔中仲好咧， 係 咪？ 所以永遠冇得比較。 係啊，我係諗住講下，喂，即係你話行開中環咁啊，睇下許唔許願咁啊，許願就願望成真咁啊，百毒不侵咁就好啦。 我成日對於呢啲許願嘅嘢咧，好拗頭嘅。即係譬如話，點解我要去到林村？即係咪如果以前俾掟咁樣，點解要去到掟個棵樹？ 我的愿望才成真的呢？又或者我为什么要见到粒流星许愿才会成真呢？ 神心啊， 我在家许愿不行的、啊啊、如果家里许愿不行的话，以后我在家里就不用许愿了， 是这仪式感来的嘛、 啊啊啊、我每天搭车去、这个林村就行了、 嗯、 即每天都在那里。 我自己会觉得是因为即好像刚才说神心啊仪式啊、嗯、样，是因为你都这么愿意花精神去许愿，咁代表你个人咧系磨练咗你个毅力同决心出嚟，咁你做嗰件事咪容易做到咯。 但如果住喺林村附近嘅朋友，咁佢哋就唔使付出， 佢就去翻大屿山噶啦。 咁我哋就要 去大屿山噶啦，即系展现出佢嘅毅力，佢就系啦。 随街落去都可以，随边落去都可以许愿，即系唔使付出咯。 你约定俗成嘅、啊，约定俗成，传统嘅、 啊， 尊重传统系咪先？ 系 啊, 啊, 啊，相信就好。 系、啊啊、一年四季都有花开，点解莲花先花开富贵啊？ 系啊，点解咧？ 系啊，系咪先？唉，信就好啦。 嗱咁啊，讲下呢个优惠啦。咁、嗯、啊，新年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即系食多啲嘢啦。咁、嗯、其中咧，就可能你会买下啲甜品食下，即系饭后甜品啊。咁、嗯、啊，好多人咧，即系我觉得呢近呢几年啦，都特别中意食啲蛋糕嘅，而且啲蛋糕咧越嚟越贵。我寻日咧，都谂住啊，不如买两件嗰啲西饼翻屋企，即系食完饭咁啊，食个饼咁样啦。 最老土嗰只啊，嗰啲西饼啊。 唔系，冇咁老土嗰只。而家咧。嗰啲 好貴嘅，而家啲西餅， 啲西餅真係好貴， $60一嚿， 係。 系差唔多， 我平时睇嗰啲， 你就算普通嗰啲咧，普通偏好食少少嘅咧，都40几、40蚊。 系啊，我近排去一个饼店啦，咁谂住咧慰劳下晏昼工作啲同事啦。 点解唔慰劳下朝头 早 工 作 咯？朝早嗰啲唔使 钱，我成日都想问佢。 等等先， 你有心嘅就 等等先， 之前嗰人买 嘅。等等先， 等得啊， 等等先，未开啊饼铺。 唔系头先咪话有心，你早一日买定。 有心，我就有心啊，可以抌宝碟噶嘛，可以 梗系挑通银。 系啊， 呢啲攞着数嘅我挑通银。 但是我看到一个呢黑啤，即是现在未有啲啤就是黑啤造型的一个蛋糕呢$68一嚿、 嗯。 如果我要买十嚿呢七嚿水啊。我谂谂下都系算啦、啊， 我哋都系几个人啫嘛，我哋 系咯， 唔使买十嚿啊，几个人啫嘛， 好啊，冇问题啊。等我睇下琴日道指点先，好讲翻你个病先啦， 系。唔系我跟住寻晚我见到啦，我即系行个普通饼店啫，嗰啲即系唔系话哇连锁专卖蛋糕嗰啲，哇都30几、40蚊一件，仲要细细件，咁最后我都算啦，冇买到啦，我觉得好唔抵，好似突然间觉得40蚊食个饭都得噶。 咁你有冇转身走去买翻啲传统嗰啲西饼啊？ 冇啦，跟住我谂，咦，其实屋企雪柜都有盒妈咪饼都。 峰哥你唔明啊？传统嗰啲饼店咧，我近排都有食过，我都话啊，好耐冇食呢啲传统喎。 系咯， 十蚊、20蚊旧。传 统嗰啲细细旧，即系长方形嗰啲咧， 令我好失望。哦，好中意摆落口咧，空气咁样，即系你食翻 好松啊。 系啊，真系嗰啲海佢嗰啲，譬如最传统 嗰啲海绵蛋糕嗰啲， 系啦，即系面有浸花生啊嗰啲咧，你应该知道我讲边只，即系最传统嗰啲。 但以前嗰啲实咕咕，即系顶肚噶，直头系。 系啊，即系嗰啲核桃蛋糕、牛油蛋糕。我都中意食嗰只嘅。 豬肉實咕咕呢個字， 我係實咕咕， 實滴滴嘅喎。 究竟滴滴好定係咕咕好咧？ 都 好， 兩個都好。 Why not both？ 唔係兩個都好。生小朋友梗係咕咕好啦。 係啊，滴滴咧， 滴滴。 滴滴就滴色啲咯，系啊，女仔啊滴滴咯， 雅致啲咯，雅致啲咯。喂，讲翻个 生仔生女都好， 系啦， 讲翻个蛋糕。 我话咧， 即系传统连锁嗰啲，譬如喺港铁站可能有机会有嗰啲咧，即系攞饼卡通上嗰啲 系咯。 喂，嗰啲真系食完落去， 好快冇咗啊！ 你有冇食过空气啊？ 同埋咧，你要食几件啊？即系嗰个感觉咧，佢好似越切越细件咁。嗰啲切饼咧，佢 即系 越切越细件咯。 你净系讲我哋细个成日食嗰啲咩挤啲忌廉入去个包包嗰啲，嗰啲我一次咗几年前食嘅时候，嗰啲忌廉又少，嗰个包又系发出嚟。 好啦，个包或者嚿蛋糕细啲都明啊。哇，啲 cream 薄如我啲头发啊， 其实难 整咗发量啊， 你整到咁薄系难整咗噶， 系啊， 佢 特登嘅 技巧嚟嘅，食佢嘅心机， 吹得起嘅沙司米都系技术嚟嘅。 咁鱼柳包仲劲啦，半块芝士再加咁 系噶 手指尾咁多嘅鱼柳包酱，真系 好难。你试下将半块芝士整到好似一块芝士，其实系技巧嚟噶嘛。 Okay. 我哋试下用五分钟六个节目做到成个节目一个钟咁样， 系咁摄啲歌， 技巧嚟， 都系技巧嚟，剪接技巧。 呢个系我最梦寐以求做嘅电台节目啊！ 系 啊，六十分钟，跟住有一个钟嘅效果， 抹到佢好似。 唔系，我都系一个神话嚟噶。佢哋成日话我用十个钟头嘅时间做一个钟头嘅节目啊嘛， 殿堂添啦， 系啊，所以又系好神奇噶，冇人知道。 呢啲咪技巧咯， 呢啲咪技巧咯。 讲翻我蛋糕好唔好啫？ 讲得完。 个优惠系咩咧？ 我原来有优惠啊！ 系啊，呢个环节系讲优惠啊嘛，呢个都系技巧嚟嘅，即系讲咗去边。呢一个有一间蛋糕咧，就都近年兴起嘅，我见佢都开到直头有得坐喺度食噶啦。咁啊喺我哋近近地嗰个商场咧都有 pop up 嘅。咁佢主要咧就系食一个西瓜蛋糕。 哦，我食过。 即系中间咧，哇，佢又系都算好贵啊，都成五六十蚊一嚿蛋糕。咁佢而家咧就话原来佢就踏入六周年啦。咁一年十四日咧就有一个特别嘅优惠活动，就喺分店咧买两件或以上嘅件装蛋糕。就可以以一个优惠嘅价钱购买，即系平啲俾你啦，即系一个周年致庆咁样样啦。咁我自己就梗系觉得都即系我自己觉得都几贵嘅本身佢间嘢。咁但系我都知道佢都有一定嘅粉丝嘅。有时候我见到行过咧，都几多人去买，同埋咧啱啱去即系比较兴起嗰阵时咧，直头啲人买成个蛋糕咧，即系当生日蛋糕咁样去庆祝嘅，咁都几重气噶。 系啊，大家即系喜庆啊，食下蛋糕啦。 系啦。 咁 啊 ，hold 住佢有优惠食啊，抵啲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二十七日系一年嘅第二十七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8日。1887年一月二十七号，巴黎艾菲尔铁塔开始兴建。艾菲尔铁塔最初被称为300米塔。后来得名于其设计师居斯塔夫·艾菲尔。铁塔是为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兴建，刻有72个法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知名人士的名字，以此纪念他们的贡献。铁塔是世界上最多人付费参观的名胜古迹之一。2011年约有690万人参观，是法国参观人数第二多的文化景点。1991年艾菲尔铁塔被列入世界遗产。1月27号出生的朋友喜欢留心新奇事物，注重保持年轻，偏向早熟，落决定速度快，人际关系容易快速发展，亦会带来令对方不安的感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兴建伟大建筑是一时冲动还是处心积虑？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会因为一个地方嘅地标留下印象，但系最终我哋只会记得地标嘅形状，而忘记对呢个地方嘅感觉。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朝早向东部海域发射至少一枚不明飞行物，是今个月以来的第六次。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探测到今次的发射，但未有交代详情。北韩在前日向东海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并在今个月以来先后试射过战术导弹、两枚声称达高超音速级别的导弹和一枚铁路导弹系统。政府完成在东涌海滨路蓝天海岸三期影岸红第七座的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因应近日几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列作受限区域，并在凌晨一点前检测大约730人，到访的大约380户之中，有大约7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九巴位于将军澳的车厂发生地陷，厂内有巴士跌落地面的大窿， 警方在清晨四点几接报到场，发现车厂入面有一个六米乘八米深五米的大窿，现场所见其中一架双层巴士车尾陷落地洞，另一架泊在旁边的双层巴士亦都倾斜，事故中无人受伤。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国会下议院就首相府发生怀疑违反防疫规定的事件接受议员质询。外界原先预计英国政府在星期三会公布首相府派对门的独立调查报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负责派对门事件的内阁办公室副常务次官格雷，他所领导的调查报告基本上已经完成，但未向约翰逊交代，可能要等到当地星期四。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言说，如果约翰逊故意误导国会必须辞职。约翰逊表示自己不能够评论正在进行的调查，强调自己不会辞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9， 日元 114.78，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67， 人民币 6.321，英镑兑美元 1.346， 欧元兑美元 1.124， 澳元兑美元 0.711， 新西兰兑美元 0.66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958 点，跌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9.06 美元，卖出 1,820.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架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啊，即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翻过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喺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仲系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53号、港铁巴士 K75A 同埋 K75P 咧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啦。就系田下路啦，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咁喺太子道西同埋花墟一带咧，因为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咁而家就已经开始咗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之路咧，已经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罗屋村呢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八乡消防局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仍然都系排到去咧将军澳隧道公路嗰边，近住电话机楼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警署嘅坏车啱啱拖走咗，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时听到人讲话下 兜兜到及牙，究竟系咩嚟咧？ 即系下排牙啲牙槽骨咧伸得太长啦，长过上边，讲嘢就受影响啦，食嘢都有影响。牙齿咧正常个咬合咧应该系上排牙冚住下排牙，到及牙咧就系、是、上排牙咧系下排牙嘅里面嘅。 要知道多啲关于牙齿嘅问题，就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 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 香港音像联盟、 香港唱片商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 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 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那阵时租人哋 band 房啦，都要好有纪律嘅，准时嚟啦，准时走啦，因为会有场主咧赶你走啊。 佢是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 Gladys。 疫情下的我们， 有一次我在湾仔见到个 Auntie， 跟住我同个 Auntie 讲 hi， 之后佢同我妈咪投诉话我用英文讲 hi 唔用印度。 佢是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 Carol。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生命本来就充满起起跌跌， 残疾运动员纵然因为意外， 因为疾病， 因为先天后天遇上了重重的挑战， 但今天他们未然放弃。在残奥会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赛事入面，他们超脱了躯体的限制，带着自由自在的精神展翅翱翔。 电视节目《残奥启示录》，香港残疾人运动员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喺电视制作嚟讲咧，有一类型嘅电视剧种啊，必定系随时随地都会好受欢迎嘅，又会制作比嗰个经费比较平啦。就是一啲偵探片， 好中意喎， 我都中意啊， 係偵探片，唔係警匪片， 嗯， 係有分別嘅喎，嗱，譬如警匪片咧，咁你都要 飛車啊， 飛車啊，槍戰啊咁樣啦。偵探片咧， 福爾摩斯嗰啲啊， 查案，即係佢有好多疑團擺度，跟住大家講嘅啫，或者佢嗰個劇本裏邊有一啲提示，喺最初嘅時候你估唔估到，即係咁樣，咁相對嚟講咧。有個懸疑成分，製作又平啦，因為你又唔使飛車，唔使爆破嘛，大部分都咁，所以呢一類型嘅戲咧，經常都會出現，而且收視差極有個譜嘅。 我都係狂迷嚟啊！前嗰5、6年咧，咪好興福爾摩斯嘅，阿 Benedict 做嗰個 Sherlock 啦， 連咧美劇嗰個咧 Lucy Liu 做華生嗰套咧， 我都 追足嗰套套，總之都係講福爾摩斯嘢噶。 即系个原型 Edmund， 我唔记得咗。 系啊系啊系啊系，嗰套我都追足喎。 哦， 我睇到真系不离不弃啊！你估我唔到，真系用好多时间睇。 咁最近咧，我咪介绍咗一套咧，就喺日本嘅电视剧，咁就又系一啲侦探形式嘅。咁我就呢套真系劲啊！点解咧？佢喺一个审讯室， 基本上做咗80%嘅戲份，一個審訊室，幾個演員做曬，咁其他嗰啲喺外景拍一拍完啦。咁即係個製作費好平， 口碑好好啊！呢 口碑好好，而家做到第三集，即係越嚟越勁添啦。 但係呢啲好考功夫咯，即係嗰個劇本本身要好有張力，咁你個演員要可以即係表達到出嚟先得。 所以咧，即係今日講下咧，就近呢叫做近呢20年嚟咧，一個比較出名嘅就係呢一類型啊，叫做查案形式偵探劇嘅。始祖亦都系你抄我，我抄你，都系抄佢噶啦，好多都系。金田一少年事件簿， 正啊！今次我终于可以加入话题啦，等咗几个礼拜。 但系Kitty 加入话题之前都要问一问佢。究竟你系睇边一代嘅金田一咧？因为佢拍咗好多次。 有版李惠， 有版李惠， 有版李惠，唐本刚， 唐本刚， 有版李惠咧。 七不思议事件，即系当年无线播嗰个啦。 系啊， 嗱，咁如果讲到佢有版李惠、唐本刚嗰个版本咧，就系第一代啦，即系最早期，1995年去到1997年。咁呢个版本咧，主角就系唐本刚咧，就 系 嗰个Kingpin Kids 系 嘛？ 系啊， 其中一个啦。 系啊， 咁当时佢真系啱晒做呢个角色噶，即系又年轻啦。有版李惠又是最靚的女主角咁樣。 抽 Yes 卡嘅嗰陣時，有版李惠。 我冇記錯咧，佢好似嚟過一次香港見觀眾添。 有，佢應該有嚟過。其實唐本剛都有嚟過香港。 係嘛？ 唐本剛當年係同阿唐本光一咧，佢哋同姓啦，但係佢哋唔係親兄弟嚟㗎。佢哋兩個咧就有嚟過香港嘅 Kiss Kiss 嘅。咁佢哋嗰陣時仲喺個遊輪上邊咧做過記者會㗎。 哦， 係啊，都幾多嗰陣時真係犀利啦！佢真係叫咩中外記者嚟曬。 未有遊輪碼頭，佢哋已經喺 遊輪 嗰度。但係嗰陣時佢哋真係好 hit 嘅，好 hit 啊！ 係啊，唐本剛就係金田一，跟住阿光一就係沒有家的女孩。係啊，好經典嘅一啲日劇咁樣啦。 咁第一代嘅，譬如阿 Kitty 講嘅，你記得邊一個？係啊，佢就係叫做學院。七不思议杀人事件， 系 你记得几多啊？ 即系有几多集啊？ 你记得其中一个古仔有冇？ 我有蜡像馆咯，蜡像馆好惊，蜡像馆杀人事件 系点样嘅咧？ 佢咪有喺一个蜡像馆里边发生嘅，因为蜡像馆有好多间房噶嘛。咁唔知点解，我唔记得点样邀请咗佢哋入去个蜡像馆嗰度啦。跟住突然之间喺呢个室里面就有人死咗，跟住然之后去到第二个室又有人用另外一个死法咁样，跟住佢哋就喺呢个蜡像馆嗰度查案咯。 其实正话阿 Kitty 简单地讲咗呢个剧情咧，其实佢每一季嘅每一集 都系咁样发生噶。 我都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见到金田一佢哋嗰个嘅套路咧，大部分咧都系密室啊、荒岛啊，喺呢类比较多噶。 嗱，佢第一样嘢出现嘅，一定要系佢要将嗰个凶案现场框咗喺一个地方，唔会有第二个地方嘅，框咗一个地方。第二，必定系将嗰度孤立咗嘅啲人，即系譬如话正话小白讲。可能打風落雨啦， 電話收唔到嘅， 電話收唔到嘅， 唔知點解， 或者受到邀請啦，得到邀請信啦。 係啦，第三就係正話基地講，呢班人點解會喺呢度咧？受到邀請啦，咁嗰個主謀必定係知道某幾個人就係其中一個係兇手嘅，我就預先鋪排咗請呢幾個人嚟，等佢要自己認咗佢，咁跟住咧混埋一個密室裏邊，咁仲埋有一樣咧就係永遠出現嘅就係密室殺人事件，即係話嗰個地方必定係封曬，兇手冇理由入到去行兇嘅。咁但係裏邊係死咗人喎， 個個都有不在場證據喎。 係啦，個個都有不在場證據。咁究竟兇手點樣行兇咧？ 我聽到呢度有啲起雞皮，即係有啲細個睇嗰個即係解説做到最後。 佢音樂 係啊，嗰個感覺翻咗嚟啊！ 嗱，咁同埋如果電視，如果大家有睇過任何一輯都好啦，佢好得意嘅。佢每一次介紹呢一集呢一個地方裏邊啲角色嘅時候咧，必定每一個人有一個大頭特寫俾佢哋，跟住佢做一個反應。然之後咧就好清楚俾你睇嗱，譬如呢個係媽媽，咁佢媽媽做個反應回一回頭啦，跟住嗰邊管家，咁管家可能斟緊茶咧，又回一回頭啦，佢一定會好清楚介紹究竟呢一個故仔裏邊。有边几个系可疑人物？ 通常咧最似嗰个咧就最唔 系 嘅， 系啊， 通常啲笑笑口嗰啲冇乜嘢，好天真烂烂嗰啲咧就好大机会。 因为通常我睇咗咁多集金田一咧，佢全部都系牵引个复仇大计。点解我话睇咗咁多集咧？其实我依家都仲有买漫画书睇嘅，即系佢唯一 佢又翻嚟。 系啊，佢37岁嘅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就讲啊，金田一已经 大个咗啦， 跟住咧，但系都依然咧系恋人未满嘅，即系同阿美雪系。咁啊，剑池大叔已经退咗休噶啦。咁啊， 感情方面佢真系唔得， 系啦，明智警视仍然帮紧佢，但系佢唯一嘅死敌呢个地狱 咩快女士咩高远遥一啊，好似印象之中、啊、就不断咁样仲係操控緊啲人呢想杀金田一，但每次都杀唔到嘅咁样咯。 咁、当然呢喺金田一受欢迎之后衍生出嚟嘅就係柯南啦、即係喺漫画又好。但柯南我记得。 有冇真人版 好好似好似。 有。 柯南 有啊 有 啊。有啊小律孙嘛。 啊系喎、啊。但佢係好似係 佢係 变细个之前。 係变细个之前嘅。嗯。係啊。咁柯南呢其实日本都受欢迎。不过 好受欢迎好受 欢迎。最大问题就係、是。即系你揾个位远完佢啊！嗰啲黑衣人即系掩掩养养咁多年， 唔紧要啦， 完唔到嘅。 柯南又唔完，金田一拍到37岁，第时拍到57岁啊，话你听。 咁咪话 Kitty， 你最欣赏嘅点解会咁中意呢一类型？即系金田一，成日话金田一，金田一，点解咁中意呢一类型嘅？嘅劇集咧， 好緊張啊！我覺得、真係佢嗰啲節奏咧，即係如果寫得好嗰啲嚇，係、會好快，同埋你會即係好似諗唔切咁樣嘅。咁、到到最後咧，個結果都幾出乎意料之外嘅、我會覺得。 但係你睇第一集，你可能說啊，真係出乎意料喎、咁樣。睇第二集，你都覺得係。但去到第三四个单元嘅时候佢都系咁样嘅时候你唔会觉得闷嘅。 但虽然佢个框架系即系一样啦即系咁样陷落去啦、但系我又觉得佢每个古仔都几好睇嘅。即系里边呢佢譬如佢剖白点解我要做呢件事。咁可能佢有啲感动位啊即系佢都有一啲嘢加咗落去嘅。系、 所以调返转我哋之前讲过神探伽利略嗰个电视剧嘅即系福山雅治嗰个呢我话我鍾意嗰个嘅点解呢因为其实佢嘅内容系差唔多嘅都系讲晒佢出嚟唔使查案唔使醒㗎嘛。咁但係咧，佢就一嚟已經話咗俾你聽，佢係兇手，唔使你估。但係究竟要估嘅係咩咧？點解佢要犯案？ 係、另一個手法， 另一個手法。因為每一正話你講咗話，每一個人佢嗰個故事啊嘛，佢好著重描寫每一個行兇嘅人。佢犯案嘅過程係點樣？佢心路歷程係點樣？咁變咗第二個角度去睇咯。 不過我中意其實可能都因為關少少兒時回憶事嘅，即係嗰陣時真係好細個，我諗十歲都冇啊。 同埋十點幾播㗎，嗰陣時好恐怖㗎。 俾我哥逼睇嘅，其實你哥唔驚咩？ 但 嗰陣 時 我都驚 㗎啫喎。 嗰啲音樂其實已經好驚㗎啦。 因為細個都驚，我都記得睇。 你第一集咧《七不思議事件》，佢講校園㗎嘛。係 啊。 咁咧，佢有幾個消失的密室啦，定還是講個音樂？音乐房间啊，音乐即系音乐教室嗰度，哇，好惊啊！ 你见到其实你咁细个见到，突然之间死咗，你都惊噶啦，再加埋啲音乐咧， 无啦啦，通常咧影住嗰啲人死咗嘅时候咧，就有闪电嘅，哇，嗰啲 shot 咧，我都好惊。 同埋仲要郑伊健唱主题曲咧， 啊系咪啊？ 梗系啦，我记住嗰只歌噶， 点唱噶？ 我梗系唔会唱啦，想我唱歌俾钱啦， 系依然唱嘅，金田一 依然唱啊！ 哦，呢个真系冇乜印象， 揾翻揾翻，同大家再揾翻啦，系有机会，即系哇！呢啲真系集体回忆嚟 嘅。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点解呢一类型嘅金田一嘅古仔咁受欢迎咧？嘅就系观众们睇嘅时候咧。覺得自己用咗腦，但其實係冇嘅喎。嗱，諗清楚喎，其實係冇 嘅 喎。 觀眾係有腦嘅，不過冇用到。 冇用到，即係佢哋以為啊，我睇呢一啲劇情裏邊咧，最初嘅時候咪話一個大頭一個大頭見到邊幾個人喺度估，以為自己我係動咗腦筋，我估到你嘅劇情走向，以為啊嘛。其實你諗下，大家係冇嘅，因為佢每到一個階段咧，即係每五分鐘、十分鐘都好咧。其实佢就会将啲劇情讲一次俾你听，全部系讲出嚟嘅。咁同埋有一个佢另外一个特征嘅就系、永远咧啲警察嚟咗之后咧，警察系未拉佢，跟住嗰个凶手一定要系 诚实豆沙包， 诚实豆沙包 系 啦，全部讲晒出嚟嘅，即系唔需要律师在场啦。系喺佢哋嘅古仔里边系冇律师嘅，唔需要律师在场啦，必定喺现场就会认晒所有嘅嘢啦，跟住讲晒自己心路历程出嚟咧，系全部讲晒俾你听，咁变咗观众睇嘅时候咧，又以为自己用咗脑，但系其实又唔需要好用脑，咁喺呢个咁嘅状态底下咧，嗰个满足感就好大啦。 佢仲衰啊！依家临尾呢几集咧，成日咧有嗰啲食嗰啲利底毒药啊，一讲完咧即系 先食 鬼 啊！点解我要复仇？因为我最爱嘅人，我已经帮你完成伟大嘅心愿啦！ 即刻喺个牙罅嗰度攞翻粒药出嚟， 我帮你杀晒啲坏人啦！跟住一咬嗰粒药丸，跟住死咗， 好悲壮，好悲壮， 喊咁 样。呢啲题外话，即系譬如话，嗰啲喺个剧情里边就嚟死啊，通常两种嘅。 如果是那個犯法的人，他必定是講曬認曬罪之後 才 死 的。 如果是被曬那個咧，必定是講到邊個係兇手個名之前咧， 就 死 啦。 係 啊 係 啊， 係唔會調轉嘅。通 常都係咁嘅。係啊，不過如果你話講開呢啲嘅偵探咧，頭先都有講柯南啦。雖然佢嗰個叫長篇故事嘅劇情入邊咧，我覺得嗰個黑衣人嗰、那個嗰、那個 設定啊 咧，設定咧，其實真係有啲立嘅。其實所有人都咁講噶啦。但係咧，佢電影咧有第二個觀感嘅，即係聽翻好多人講就係睇佢電影入邊。除了是一個嘅本身一個電影片一個完整的叫故事之外、其實最好看咧就是佢哋個景、因為佢哋個景咧，其實每一次咧，原來佢哋拍的時候咧，係真係去實地取景嘅。所以你變咗，例如佢有在東京的晴空塔啦，有在遊輪上邊犯過案啦，有在荒島上面啦。佢全部都係實景嚟，然後佢就將個實景咧用電腦就畫翻出嚟，就將嗰個故事咧就放喺一個嘅明星上面咁樣。咁呢樣嘢咧，即係唔同人睇上嚟其實就有嗰個歸屬感喺度，啲人係中意呢樣， 同埋可以去到眼睛想旅行咁樣。 係啊係啊，同埋你去到去翻嗰個地方嘅時候咧，你會不期然諗翻中意柯南嘅人啦，不期然諗翻起哦，之前柯南喺呢度破過案嘅喎，咁啊有啲得意嘅感覺喺度。 但係 Kitty 第一代睇嘅金田一就係唐本光啊， 你第二代好似 係好多 代係邊個？ 七次 阿納斯都有， 拍過五次啊。即係由唔計而家 ，sorry， 松本潤我真係唔得，真係睇咗一集我接受 唔到。佢都拍過啦，係啊係 啊， 我 接受唔到。松本潤睇唔到落去，因為佢靚仔得太緊要，同埋咧佢前面個執嘢咧，唔知點 好奇怪咁樣， 對你我不完咁樣係嘛？ 咦？咁即係唔使問啦。跟住個問題，我本來想問下大家，你哋覺得邊一個最金田一咧？ 哦， 可能都係去翻第一代嗰、那個啊。 即係先入為主， 先入為主 考下大家。其實港產電影有一部咧複製金田一去拍嘅電影嘅，大家可以揾下，係、一部港產片嚟。 試過雪風的我太過固執的你，總挑剔對或錯。燃料抱擁的我愛上敏感的你，分開更合襯麼？然後令這傷你我再跌落，流淚是否必經的結果？離別後想找哪個？兜兜轉轉總拍拖，離開先真正令到擁有是福氣。 當不知道你有下過他，才是感激。無非戀愛， 如吸口氣，只等缺氧先上去懷念細味。離開先知道愛是大眾缺陷的美。 會回流浪才夠。终于感觉就暗。 争气。 多感恩恋爱里没有说，还是懂你。人选多对， 时空多对，假使错过的，只系遗憾牢记。离开先知道爱情里。 听过胡鸿钧、严明熙，爱是带种缺陷的美。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好多时你参加完一个活动，觉得那个活动的效果非常之好，你呢就非常投入，你都会说好正啊。咁到底呢一句好正啊嘅口语喺英文嚟讲，又应该用一个点样嘅形容词先至可以达到同样嘅程度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如果你觉得有一样嘢好正啊，中文我哋就直接讲好正啦。咁英文又应该用一个点样嘅形容词呢？千禧世代就会话 lit lit lit 呢一个字本身咧就可以解点火嘅。不过而家已经有一个新嘅定义，就系解作超正嘅意思啊。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人赞呢一个活动好 lit。即是说他们很投入，很享受，觉得很好玩啊。所以外国的文化，很多年轻人都会在发信息的时候加了一个火的表情符号，表示 lit 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想赞昨晚的派对非常之好玩，好正啊，你就可以说 The party last night was lit. The party last night was lit.而如果你想话呢个节目好正咧，你就可以话 The show was lit. The show was lit. 希望我哋都可以成为你嘅赞赏对象啦。 八 8:59，先听九点钟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Mason， 我已经等唔切我哋嘅月光之约啦，我要享受浪漫嘅长假期啊！ 莫莉，我谂你搞错啦，我讲嘅月光之约系叫你喺月尾长假期之前，将棚架等临时旧竹物围封好。依家你哋好似咩都未做，斯芬，你同莫莉快啲开工啦！ 是啊，假期前后最忙碌啊，最容易忽略工作安全，所以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时段内的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长假前后多留意，工友安全至重要。我是 Mason 张俊桥。 是一个俾初中学生参加的知识比赛。 学校挑战赛第一场胜出的是惠侨英文中学。第二场参赛学校有路德会吕长光中学、天主教母幼会萧明中学、香港华人基督教会真道书院。 逢星期日晚上8:30 to 9:30， 港台电视31， 主持马俊伟， 知情识趣31，只要你想学，冇嘢系唔得。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投资 O2O。 9:06，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咧，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咧維持利率不變啊，但係主席咧鮑威爾咧意外放鷹啊，拖累咧美股啊先升後回軟啊，道指咧早段曾經升500多点嘅，美市咧急劇回落啊，收報34,168点啊，跌咗129点，標普500指數咧收報4,349点啊。跌6点，納指咧反而都升，升2点咁啊！對於後市咧，各大行咧都話有機會啊回吐咁啊，技術上真係進入熊市啦。講緊美股方面啦，咁啊，港股點睇啊？港股 ADR 都要收跌啊！咁啊，騰訊咧跌至462蚊，呢個係隔晚美股嘅預託證券嘅表現。咁啊，轉個頭睇下開市今日睇下升定跌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创业嘅环节咧，阿 O 请嚟咧花艺师 Yanny 早晨。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啊。 系啊，咁啊，透过大电波咧听到啊咁有正能量嘅声音，因为啊花朵咧都系叫做啊睇完之后人都会开心啲啦，再加上即系嚟紧啦2月14啦，啲男士又要谂下计仔氹啲女朋友啊，同埋氹下老婆开心啊嗰啲咧，就要买扎花啊。咁啊，今时今日咧都好多朋友仔咧跳咗出嚟做花艺师，咁啊问下 Yanny 先，一开始创业嘅经历系点样咧？同埋系因为兴趣而变成职业，定还是系点咧？ 咁其实咧，我之前就做眼科诊所嘅姑娘啦。咁当中其实做诊所姑娘其实压力都好大嘅。咁其实当中就抽时间就去咗学唔同嘅花艺课程啦。咁然之后就觉得，咦，原来呢件事自己都好有兴趣喎。咁然之后就开始 part time 咁去接。唔同嘅朋友嘅花班啦，咁然之后就 慢慢就变咗做全职嘅花艺师啦。 嗯，我上翻去你个 I G， 即系你铺头个 I G 度睇咧，喂，其实你都接几多嗰啲婚礼花球嗰啲订单？佢其实即系大家差唔多适婚年龄咧，其实呢啲客系咪已经够供养你铺头噶？我想问。 当然，你话供养铺头呢件事咧，除咗结婚之外，结婚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 market 嚟嘅。咁、但系而家除咗婚礼上面咧，其实可能我哋而家又好注重呢个仪式感啦。除咗男仔送花俾女仔之外咧，其实女仔同女仔之间咧，朋友食饭啦，可能生日饭佢哋都会送花噶喎。咁其实唔同渠道都会有嘅。咁但系当然婚礼亦都系一个好大嘅market 啦， 而家都仲系。系、哦，我见咧啲嗰啲闺蜜咧，有阵时 look IG 有啲靓女咧，闺蜜嗰啲staycation 咧，哇，好多扎花喎，唔知以为开花圃，其实只不过系可能庆祝某某朋友仔嘅生日快乐，跟住大家又有扎花，跟住即系好似你讲得好啱啊，好有仪式感，又隔篱有支香槟，跟住最紧要系咩 IGable 啊嘛，即系啊摆上网咧，即系好睇咁样。咁问一下啲营销嘅嘢啊，嗱，头先你都有讲啦，话即系开咗自己嘅花圃咧，就喺火炭有个工作室啦。咁与此同时，就是会摆好多相上 IG， 其实今次咁嘅营运社交平台系咪对于你做花艺嘅行业都好重要嘅一环呢？ 冇错，其实而家大趋势都大家都会系可能都惯咗系 online 上面购物啦，咁就我哋而家我主攻都会系 IG shop 多啲嘅，咁 Facebook 亦同时都有进行紧啦，咁大家都会系中意睇靓嘢啦，我相信系，咁所以就啲相嗰度就要 present 得好啲。 我以为你话即系靓嘢，所以我自己都有出镜嘅，我自己都系个靓女，所以都要落人又靓，花又靓咁样。 唔系，花系主角嚟嘅，花系主角嚟嘅。 系 咁，但系我哋而家呢个营销就同可能平时我哋以前 walk in 入去一间花店咧，就会有少少唔同。我哋以前 walk in 入去一间花店，我哋可能真系实质睇到一束花系咩狀態啊，咩形狀顏色啦，咁但係因為咧，我哋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話啊，我哋花其實都可以做 omakase 嘅，咩、意思咧？omakase 就係我哋 獨身訂製， 係啦，當一個客人需要花，我哋就會問多少少，譬如可能啊，你係乜嘢貨咩節日啊，會唔係周年慶祝啊，生日啊？再或者是你送花给他那位朋友或者女朋友，他喜欢什么色，还有他的人是什么感觉性格，可能就算粉红色都好，粉红色都可以有些是活泼一点的，或者是有些清雅一点的这样咯。 嗯，那Yanny 刚才也讲了omakase 啦， omakase 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因为大家都觉得万工出细货啦，但是有好多時其實作為男士啦，即係訂花嘅經驗都會話俾我聽話，其實啲男人咧就好 last moment 嗰下先嚟訂嘅，咁但係你哋又未必夠時間整，咁你會唔會都話啊要喺譬如2月14日之前趕制啊，或者嗰一日基本上係 book 幾個 van 仔去係咁送花，係咁送花咁樣咧嚇？ 都需要啊，而家都預備緊噶啦，咁好似好快咁樣啦，咁同埋通常男士都係講 deadline 先去做嘢噶嘛，通常都係。咁但係其實都真係好温馨提示提大家，因為今年嘅航班不受控啦，咁所以其實好多花材咧，我哋都真係訂到嘅數量真係唔太多，咁所以都真係好温馨提示大家要早啲訂花嘅。咁 van 仔嗰方面，我哋而家出貨嗰啲咧，我哋都已經係 plan 緊去點樣去。有個路線出嚟啊，咁樣 係啊，咁可能真係即係經營一門生意都唔容易啦。頭先都話即係 IGable 究竟係點樣睇到咧 ？Yanny 做啲靚花咧，你就可以上翻佢 IG 啊，咁你就會見到哇，啲花真係正喎、靚喎，或者 多謝 係啦，咁。放心啊，即系我自己睇过咧，实物咧都系好靓嘅咁样。咁不过即系好似头先咁样讲，有啲朋友仔中意唔同颜色嘅花，可以百货应百客都 OK 嘅。咁啊，下一集咧再请阿 Yanny 同我哋讲多少少。喂，其实个女仔都有个志愿，就开间花铺，开间花铺咁样咧。即系因为我哋成长年代咧，通常嗰啲电影咧都会谂到有啲。即係類似陳慧琳嗰啲高高瘦瘦嗰啲，跟住，我打你間花鋪先咁樣，跟住日日對住啲花好似好開心，實情係咪真係咁樣咧？咁下集再同 Yanny 講多啲，好嘛？唔該曬， 多謝曬。 梦里却芬芳，如吻不对人，仿佛在这暗房。日光中无止境，重温一波夜，周贵任性地割伤消磨，失意中跌宕，入秋中已渐凉，怀缅你看天窗，热情突然流过灰暗中，顷刻眼泪已淌。徘徊前面凌晨仍是缺席，热茶映照近方，楼梯也问我为何爱独坐等他访，从未与你试过醉着午餐，夕阳海边叫喊，暮色间我俩于时间漫游，笑笑说想以后长夜与你抱抱，再别要放手，最热切的吻，最好的报酬，无畏笑说想以后，原谅我错过了制造这缺口，抱着你不悔，尽管失所有，无畏惧，无顾虑，不再怕日光这个 场。 Vincent 张俊桥联同香港著名无伴奏合唱剧团一铺清唱合作的这首歌曲《月光之约》。阿欧，年廿八就嚟到，准备洗邋遢未啊 ？Kitty 未， 小白你又点啊 ？Barbie， 我直头唔记得咗啊！ 洗邋遢 唔一定等年廿八。 日日都可以洗邋遢，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本年为你打打气。 今日不如讲下西班牙火腿啊！成日都有个迷思就是越瞓越长越好食，系咪噶？不如今日先由佢哋嘅血统嗰度开始讲起啊！原来西班牙嘅黑毛猪火腿有四大法定嘅区域，只有用于生长于法定区域嘅猪 造成的火腿才有资格叫做西班牙火腿，而且猪只必须拥有 50% 以上的猪血统，即是要蓝血一点，有分 50%,75%, 还有 100% 的纯正血统，所谓血统越纯正价钱咪越贵咯。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位 Annie 喺度，早晨 Annie。 早晨，八元号。 你好啊，有啲咩点唱啊？ 点万水千山中行。 系，点解咧？ 因为前个礼拜咧，10号咧系我朋友阿伍丽玲生日。 哦，生日快乐，伍丽玲，阿玲姐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系，咁啊，仲有咧，咁啊，同佢庆祝咗啦。啊，就算唔庆祝都讲生日快乐啦。 庆祝唔到都，我都有佢电话号码，都有同佢讲过。出唔到去都唔紧要，而家系疫情关系。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 都要大家保重身体啦。 系，仲有啲咩特别嘅点唱啊？ 祝佢身体健康啦，即系就嚟农历新年啦嘛，都祝佢新年快乐，都工作愉快啦。 嗯，好啦，多谢你嘅点唱，拜拜。 拜拜。 水千山中环，起巨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酸淡。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曾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忆无限，别万山千山中环，起巨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淡。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来下。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忆无限，别万山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大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的梦想其实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表演者， 咁、哦、可以做演戏啊，咁样，咁我自己本身都有学紧做、 嗯。我都想成为一个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 系有一啲培训，我系好想好想、例如演戏啊、唱歌啊，即系可以接触到，始终系一啲专业人士嘅培训。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那阵时租人哋 band 房啦，都要好有纪律嘅，准时嚟啦，准时走啦，因为会有场主咧赶你走啊。 佢系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 Gladys。 疫情下的我们， 有一次我喺湾仔见到个 Auntie， 跟住我同个 Auntie 讲 hi， 之后佢同我妈咪投诉话我用英文讲 hi 唔用得印度。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 Carol。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咁啊，电话侧边有阿畅喺度，早晨啊，畅，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节目睇下？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呼吸美学》第二季啊，今日傍晚六点半啊，咁啊呢个节目继续带大家睇下咧古今中外嘅名画同埋呢个画家嘅风格，咁啊。主持人米哈咧，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三位大师啊！嗱，我哋通常咧都以为咧喺博物馆嗰度睇到嗰啲大画家嗰啲画作咧，全部都创意十足噶嘛。但系原来佢哋都有模仿人嘅时候噶喎，即系大画家都有模仿人噶。系啦，咁啊，今晚咧就会带大家睇下张大千、丁显容同埋姚宗仪三位画坛大师。嗱、哦，即系听个个名都听过晒、 哦。 原来佢哋都有模仿人嘅时候嘅。咁啊，佢哋模仿边个咧？同一位对象。就是一位明末清初的著名画家八大山人。咁啊，佢哋点解要模仿佢咧？即系又同埋模仿成点咧？即系骤眼睇佢哋模仿嘛，都系冇似嘅。但系佢哋你好仔细咁睇下咧，有少少分别嘅。咁当中透露啲到啲乜嘢嘅心态咧？又点解佢哋要模仿佢咧？今晚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模仿人嘅画嘅时候咧，又会唔会加多咗一啲自己嘅风格啊？等人睇到、咦啊呢一、這个咧就系张大千嘅模仿嘅咁样。 咁啊，即系佢哋当然会留低一啲足迹啊。 系啊， 你又未必识分噶嘛。个 足迹就写低自己嘅名啊嘛。 一定有啦，吸个图章嗰啲 系 嘛。 系啊， 同埋咁系咪一个致敬咧，定系玩嘢咧？咁啊，今晚大家留意一下啦。 好啊，7:30，陈奥启示录。 陈奥启示录啊，继续咧系带大家咧去认识一下咧，刚刚举行咗呢个东京残奥会嗰啲猛将啊。咁、通常啲运动员咧，好多都话据据佢哋讲咧，都有一个孤独感嘅，即系因为佢哋自己训练啊嘛。咁、特别系呢啲残障运动员，因为佢哋仲要克服嗰个生理嘅缺陷添嘅。咁啊，但系好彩咧。即系总有你鼓励，沿路上佢哋都有啲好拍档去支持一下嘅。咁、今晚嘅主角咧就系国家队视障跑手啊刘翠清啊。咁佢有一位领跑员徐东林，佢哋并肩合作咗好多年噶啦。咁今晚听下佢哋讲佢哋嘅故仔。咁至于水上面啦，都有一位即系都有一对巴西嘅孖生游水泳将啊，就 系 呢个卡尼路嘅姊妹，咁佢哋一齐游水咁啊，都系听下佢哋嘅故事啦 吓。系啲领跑员啊，或者一齐带住你游水咧，其实佢哋靠嘅就系一条绳啊， 系 嗰条绳咧真系好紧要啊，因为咧个领跑员可能好多细微嘅动作咧，我哋平时冇留意嘅，原来人好多细微动作， 系 每个细微动作其实对嗰啲跑手嚟讲咧，可能系一个 signal 嚟嘅， 系 可能系一个咧信息话俾佢听前面有石头或者前面要转左转右咁样，咁啊所以都系嗰个合作咧可以话要无间先。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比赛嘅， 咁啊可以认识一下啦。跟住到八点钟仲有铿锵集，系咪？ 冇错啦。咁今晚嘅铿锵集咧，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露宿者嘅问题，本地嘅露宿者。咁但系好特别啊，就系本地女性嘅露宿者，即系我哋 好通常咧，我哋企喺個街嗰度見到啲露宿者咧，或者我哋比較少留意啊，好少見到係女性嘅。但係原來咧，根據社會福利處嘅數字咧，露宿者嘅人數不斷增加呢幾年嚟。係 啊，真 係 呢個。 而當中露宿者女性嘅問題咧，好少有關注嘅。咁啊，究竟佢哋喺個街上面會遇到啲乜嘢困難咧？佢哋同一般男嘅露宿者又有啲乜嘢分別咧？我哋個社會對佢哋嘅支援又夠唔夠咧？咁今晚八點鏗鏘集會同大家睇下。 真係要聚焦多少少呢個民生議題。話說早兩日咧去辦年貨啦，喺旺角咧，即係某啲嗰啲行人隧道下邊咧。好多露宿者，即係嗰種係、可能我自己係少出旺角咧，或者喺某一啲區域咧，我真係覺得哦，原來係咁嘅咁樣，咁所以都希望有關方面就幫下忙，或者即係應該有啲援助。 睇到都心酸啊，其實係 因為你冬節我哋就辦年貨，一代二代啊，又瓜子又糖冬瓜，咁人哋就失縮街角就好不忍啊！我有一個咁嘅畫面，咁啊睇埋九點半鐘啦，醫生與你係咪啊？ 冇錯啦，咁啊逢禮拜四醫生與你咧有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就係、是、專訪一啲醫生本地嘅醫生啊嘛。咁啊同上個禮拜繼續落去啦，就訪問呢個精神科醫生李兆華醫生嘅。咁啊今晚佢會分享一下啦，佢點長期咧喺服是呢個本地長者精神健康服務有啲乜嘢經歷咁話嘅？ 咁、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唔該阿昌，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九點半，由黃貝文報道新聞。保护儿童会总干事同同乐居院长就怀疑虐儿事件请辞。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黄家纯话：翻查片段，发现同乐居嘅幼儿工作员好粗鲁，如果再粗鲁一啲，已经变成虐儿。呢一种文化喺同乐居出现。委员会曾经同一个前幼儿护理员倾过，对方话离开同乐居嘅原因系唔能够接纳其他员工教授嘅照顾手法。黄家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管理层即使发现有粗鲁行为，最多都是劝喻员工，结果加剧情况。他认为管理层的判断有不足，可能是担心难招聘前线员工。他又说，同乐居如果换了一个好的院长，可以带领员工建立团队精神和互信。元朗下村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81岁女子死亡。清晨六点几，一架货车沿田下路行驶，驶至近下村一个公厕对开嘅时候，撞到一个女子，佢被困车底，救出嘅时候重伤，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预计农历新年期间将会有大批市民到花墟选购年花。今朝八点起，至到下星期二年初一朝早八点。会在旺角花墟一带采取人群和交通管理措施。现在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太子道西支路封路，除了紧急车辆和获准许的车辆之外，其他车辆不得驶入。当人流密集的时候，警方亦都会进一步采取单入多出措施。市民需要经运动场道和花园街入口进入花墟，其余多条道路就只准离开。欧洲疫情仍然严峻，法国单日新增428,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法国传媒话，疫苗策略委员会话数据显示注射第四针疫苗冇带嚟显著好处，所以暂时唔急于为民众打第四针或者第二剂加强剂。德国新增164,000宗确诊，再创纪录，入院人数开始上升。德国只有75%成年人打咗第一针。国会正辩论强制18岁以上成年人打新冠疫苗，预计稍后有定案，三月会表决通过有关法例。不过议员有好大分歧，反对强制打针的示威者亦都在国会外示威。另外，英国单日增加100,000宗个案，再多346人死亡。瑞典星期三增加近45,000宗确诊，创出新高。当局说第四波疫情已经蔓延全国，将会延长现有的防疫措施两星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 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朝早寒冷。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亦都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48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8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5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9，跌5.9；腾讯控股463.2，跌10.4；药明生物77.2，跌2.5；时代中国控股3.29，跌8.1。美团216.2，跌8.8；盈富基金24元，跌4毫；友邦保险84.6，跌2；港交所453.6，跌7.8；顺义玻璃20.9，跌2毫；重新期指26.3，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14.5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9，人民币6.339。英镑兑美元1.345，欧元兑美元1.123，欧元兑美元、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5点，跌465点。港金现价报1692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47美元，卖出1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田下路来回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噶，一大挤塞。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九巴嘅53号、港铁巴士 K75A 同埋 K75P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啦。重复多次咧，就系洪水桥嘅田下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封闭，一大车多。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平石村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咁喺旺角花墟道一带就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由而家已经开始咗噶啦。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咧，将会系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嘅沿线线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选用一级能源效益嘅电器啦，悭电又悭钱，最重要系应对气候变化。窗口机、抽湿机同悭电胆嘅能源标签评级标准都提升咗啦。重新评级后会换上 U2 标签，能源效益级别可能会调整。选购电器产品时就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嘅悭电计比较下啦。一起减碳排放，努力迈向碳中和。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四月三号，见证乐坛新时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今朝我想讲，唔想咁样，可以点样？当遇到任何事情发生，梗系希望对自己影响有咁细得咁细，想事情快啲过，最好就系冇发生过添啦。但系当你喺事件嘅过程里边，实会觉得难过。好多时候遇到呢啲情况，第一个涌现嘅心理状况必定系负面居多，心里面充斥住负能量。首先出现的想法梗是想将这些东西推卸到其他人身上，平衡自己心理先。有事发生不关我事，都是你衰了，人之常情。如果个个都是这么想，到底哪一个才是好人？因为从自己角度出发，另一个人必定是衰。如是者，这个世界没有好人，除了自己。由于现在的情况，餐厅食肆夜晚都会变成只是得外卖。最近当然多了人排队。那晚在我前面有两个人，大家都是等着外卖，然后同一时间叫他们的number，他们两个即刻上去拿自己的外卖。当你面对柜台的时候，拿完东西必定会转身走。转身的方向一是转左一是转右。由于他两个同时在柜面拿东西的速度又差不多，拿完之后同一时间一个转左一个转右，他两个拿着的外卖就撞在一起了。你都估到跟着是怎样，全部东西跌晒落地了。如果你遇到这些情况，你会怎样做呢？ A 讲声不好意思， B 长叹一声，或者 C讲一句，你有没有搞错啊？以上三个答案，如果两个当事人选择 A 或者 B， 不会有事发生。如果一个选 A， 一个选 B， 都没有事。但是如果两个都选 C， 那就大件事了。想到想到，两个同一时间指责对方，心里面一定感觉不爽了。明明是你不啱，仲话翻我转头。你知道最近的环境噶啦，一讲呢句大家就会明白噶啦。大家必定好燥，我心谂应该都是拣 C 嘅居多啦。点知外卖跌落地，谂住佢哋两个都会指责对方前的一秒，佢哋两个同一时间拣咗 B， 然后一起再拣 A， 两个仲笑笑口。餐厅老板好快走出嚟，佢都系拣 A 啊，仲话即刻整过俾佢哋。原来你想要一个乜嘢嘅结局，自己系有得拣嘅。我哋几时会想有一啲预期之外嘅事情发生而同自己有关嘅呢？就系呢件事要系好事咯。例如我冇预期我会中彩票，但系竟然系我中，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有一个食材咧，喺新年嘅时候成日都会见佢出现嘅，因为咧取其意头，取其谐音啊！ 哈哈哈哈，系咪啊？ 冇错啦，就系虾啦，虾真系又同埋咧，虾有好多做法咧，都好好食。你哋中意食点样整嘅虾？ 乜又系啊？都系我本身系一个虾控嚟噶， 真系 系啊！ 海佬啊，我想问 Abby 系啊，海佬啊嘛， 哇个名完全唔同啊！嗰阵时咧，我 因为咧点解咧？ 系你讲 佢两条须。 哦，咁啊点啊？ 即系老人家 哦， 咩咁点解？我都好想听一下，一定系有原因啊！佢咁自信满 嘅，其实入边个汉字咧，你睇一睇，你初头因为我本身学中文啊嘛，咁学咗中文之后，你梗系唔会明佢点解叫海佬啦，系咪先？但系你谂一谂咧。啊、原來 dip 到佢入面嗰個味道， 係 點嚟咧？海佬有兩撇須喺度， 哦，就係咁嘅意思。係 啊， 因為我一開始咧，第一次去日本嗰啲居酒屋要嘢食啦，咁佢咧寫住海佬啊，咁我唔知咩嚟啊嘛，即係話啊呢、這個咁得意嘅，咁隨行有啲有人蝦嚟啫嘛， 蝦嚟噶，係啊， 跟住我唔信啊，我當下我唔信啊，我話蝦咪蝦咯，一定寫蝦噶，點會寫海佬啫？係咪先？跟住點不知原來真係海佬， 真係海佬啊！所以而家我即係如果有啲女仔嘅朋友咧，佢哋叫 Abby， 我每一次我都會諗起蝦。 哦 ，Abby A B I 啊，係咪 A B B Y 啊？ 日文佢 Abby 就係E B I， 哦 E B I Abby 係啦 ，Abby 就長知識咯， 係咯， 長知識啦。 海螺 系啊，烧虾虾点样有咩好嘢食？ 嗱、嗯，平时咧，我哋食虾就好多做法啦，有啊白灼噶啦， 白灼好食。 我最中意就系虾饺啦， 哇，虾饺好好食。 咁啊，跟住仲有咩茄汁虾碌啦， 炸虾都好食。 炸蝦啦，炸蝦天婦羅。 你知唔知炸蝦除咗天婦羅之外咧，普通嗰啲譬如中式嘅炸蝦咧，有陣時我自己都中意連埋個殼食嘅。 係啊， 因為個殼咧真係好香， 但要炸到好脆先得嘅。 好係啦，要炸到好脆 咧，會懟到你個嘴，係 啊， 流血嘅。 所以就睇嗰個師傅個功架。如果佢可以炸到個殼咧都好食嘅話咧，哇！嗰只蝦真係冇得輸喎。 係啦，咁其實咧，我覺得整蝦最複雜嗰個步驟咧，其實就係挑腸嘅啫，挑腸同埋剪走佢啲須啊，剪佢啲腳。 系啊 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好快就搞掂，因为虾咧就好快熟噶嘛。咁如果你话系新手嘅，喺新年嘅时候都想整一个简单好意头嘅呢个虾虾餸嘅话咧，咁、我可以建议一下呢个蒜蓉牛油煮大虾、 哦， 因为咧就必定香口，同埋都冇乜失手。 我以为你话蒜蓉牛油煮虾仁添。 煮虾仁咧就冇咁靓 啊， 因为即系同埋通常虾仁咧佢去晒壳咧都煮。煮完之后都会细细只咁样啦，系啦、 啊， 即系你可以买啲苦虾仁，咁、但系有壳咧又靓啲嘅，我自己又会觉得。 我以前曾经喺尖沙咀执咗粒嚟一间铺头食京菜啊，佢入边有一个清炒虾仁， 系 冇乜特别嘅，真系净系清炒虾仁， 系 好好食。 系， 佢可以將蝦個味道發揮到好香、好清甜，係啊，不過冇啦，執咗粒 啊。係啊，不過呢啲都係啦，即係有啲技巧喺裏邊啦。嗱，今次 春風吹又生，我發現咧。有啲執咗粒嘅嘢咧，過一兩年佢又會出翻嚟， 希望 再起嘛， 係 啊。喂，咁講翻呢個蒜蓉牛油蝦啦，點做咧？呢個大蝦咁啊，嗱，首先咧就去咗嗰啲蝦須啊、蝦腳啊，挑咗啲蝦腸先啦。咁啊喺蝦背嗰度咧，輕輕切開一刀，係啦。咁啊，其實咧網上面有好多片咧，教你點樣挑蝦腸嘅技巧嘅。我自己都有上過去睇，咁如果你有興趣咧，你都可以睇下邊一個方法啱你，因為有啲咧就話唔知係第二、第三節咧。即嗰个虾，嗰、个虾嘅第二、第三节一怼嗰支牙签落去咧，就会撩到一条虾肠噶啦。咁、你哋自己就啊望下啦。好啦，咁做咗呢个步骤之后咧，就用少少胡椒粉啊、盐啊，就腌咗啲苦虾佢，大概腌啊15-20分钟咁啦。咁另外咧就将啲蒜头咧可以切粒备用噶啦。之后咧就将啲材料放入个热锅嗰度，有啲咩咧？有牛油啦，有虾啦，同埋头先做好咗嘅一啲蒜头、蒜蓉啦。咁最后咧再香口啲咧，你可以加埋个炸蒜落去嘅，系啦。 咁啊一路兜佢一路炒佢，咁啊连啲虾壳咧都好香，可以选下佢噶啦。跟住咧放埋少少盐去到调味，咁啊见到啊收晒汁啦，嗰啲牛油咧已经挂晒上个虾上面咧。最后你就再摆多少少炸蒜同埋呢个葱花上碟咧，其实都已经好见得下型噶啦。 好香口，呢、這个我好中意啊。 系啊，咁啊大家喺新年嘅时候整到好意头餸，可以试下呢个牛油蒜蓉炒虎虾。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一听完 Kitty 讲呢个虾咧，我谂到有一样嘢可以同虾一起食嘅， 系乜嘢？ 就是啤酒啦， 哦， 咁啊睇下个虾点整啦。咁但系啤酒咧，真系一个我自己都耐唔耐咁啊攞嚟 dip 两下咁我都觉得几好饮嘅。咁、但系因为我唔系一个非常之饮好多啤酒啊饮酒嘅人啦。咁但系咧我自己咧做咩 冇啊！ 我见你啲眼神咁诡异嘅， 冇、你自己有心中有鬼 啦。望住你， 好啦，咁咧望一望啲。 唔系我话小白自己心中有鬼， 心中有鬼。好，咁啊继续讲啦。咁咧，但系咧有阵时饮翻几杯咧，我都觉得咧系几啱口味嘅。好啦，咁啊其中呢一个咧，啤酒咧，我最近试咗一个啤酒几特别啊，香港制造嘅。 系。 咁但系咧，佢呢个话就话虽然系香港嘅手工啤啦，咁但系佢咧就揾咗啲原材料几特别。咁佢咧就嗱，啤酒通常都系用麦啦，系咪？咁、用小麦去到酿制嘅，咁但系今次咧佢就揾咗米同埋麦一齐去到酿制。好啦，咁我咧就因为自己就上埋去佢哋嗰个手工啤个工厂嗰度去到玩啦咁样。咁一去睇嘅时候咧，佢除咗都系有一大扎一大扎嗰啲酿酒嗰啲机喺度之外咧，咁佢就我特登就系试呢一只有米香嘅。一個啤酒，咁啊飲落去嘅時候，真係都幾特別嘅。咁啊，除咗係有一般啤酒嗰種麥味嘅香之外咧，當你一飲落去開始 dip 嘅時候咧，你竟然間泛出一種清酒嘅味道。 好嘢喎！ 啤酒有清酒味， 係啊，呢個就係佢最神奇嘅地方。因為本身清酒用咩釀啊？ 米 用米啊嘛，用日本嘅米去到釀啊嘛。咁佢今次咧特登去揀咗日本一種米叫天之粒啊。即係天跌落嚟一粒粒咁嘅意思啦，咁天之粒咁係、好似係近啲十五年先至喺日本當地研發出嚟嘅一種米嘅品種嚟嘅，咁佢就用咗呢一種米好飽滿嘅米咧，去到釀呢一個嘅啤酒。 咁使乜咁複雜啫？如果我想飲呢一種味道，我開罐啤酒。倒啲清酒落去一齊飲咪得咯 ，mix and match 係 咯， 中國嚟 嚇，咁我咪有啤酒裏邊有清酒味咯。 喺德國咧有一種唔知 Kitty 有冇聽過叫嘅汽水叫做 spice 好似叫做，咁呢種汽水咧，佢咧就係飲落去嘅時候，佢係堪稱咧好似可樂嘅味道嘅，但係佢同時亦都加咗咧橙汁汽水嘅香味喺入邊，咁我咧飲落去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真係好飲嘅，嗱香港冇得買啦，當然係。咁但係咧，我就翻嚟香港嘅時候，我就試過，因為即係德國嗰啲朋友就同我講，呢個咪即係可樂加嗰個汽水橙汁啊，撈落去咁嘅味嘅咋咁樣。咁我翻香港真係好似鐘哥所講嘢， 撈埋 自製， 我自己試下自製 得唔得？ 梗唔得啦，兩樣嘢你一飲落去，我就係兩個字出現咗我心入把鬼啊！ 唔係，可能係個比例唔啱係咪啊？ 係咯， 我試咗好多唔同嘅比例啊。都系唔得，我甚至乎放棄咗用嗰個汽水嘅橙汁，我落鮮榨橙汁入去， 得唔得咧？ 無論點樣調配都係兩樣嘢。 唔緊要啦，小白再飛德國咯，等疫情過去 都唔知幾時啊， 好快啊， 係啦。咁啊，講翻呢個啤酒， 有希望， 係啊，係嘅，都係嘅。好啦，咁啊， 你唔信我都信印度神童啦， 我信你多啲，係咪？好啦，咁啊，講翻呢個啤酒咧，佢除咗係有呢個清酒嘅香味之外咧，咁我自己覺得飲落去咧，啱我飲嘅，同一時間我都幾。推薦俾女士飲啊，因為女士咧通常對飲酒嗰個嘅口感咧，想揾一啲清香啲嘅，冇咁重味道嘅。咁呢個佢飲落去嘅時候咧，就有一種清香嘅感覺，唔濃，亦都係如果用清酒嘅界定嚟講，佢都算係容易入口添。 係喎，芭比好似唔飲嘅喎， 我唔飲啊，係啊， 好似唔啱嘅呢啲。 係 啊， 我係真係唔係幾中意。 芭比飲第二啲酒，唔飲啤酒啫，可能紅酒、白酒都飲啦， 但係好少咯，而家係。 係啊，咁呢個酒咧，大家都可以，坊間都大家都唔難揾得到唔同款式嘅手工啤啦。咁香港亦都有好多唔同手工啤嘅。咁除咗譬如呢一隻叫做用特登日本大米去到研製之外咧，佢哋都有好多。例如有啲花生味嘅啤酒啊， 而家有啲海盐味同埋烟熏味嘅啤酒。 系啊，你有冇饮过嗰啲海盐味啊、烟熏味嗰啲啊？ 未喎， 嗰个味 你有啊？ 未啊，未 啊，那個味道咧，佢真係可以將唔同嘅風味加咗入去呢個啤酒。 嗯、 因為我以前淨係試飲啤酒嘅時候，就會覺得 direct 就係佢係啤酒就係啤酒啦。 嗯、 但係而家嗰啲 fusion 啊。feel 得好犀利， 就嚟叉燒味嘅啤酒啊， 係啊， 火腩味啊， 你諗下而家啲薯片佢都出咗又 係啊，咁啊係啊， 咕嚕肉味啊， 喂，講開薯片，我試過好多種唔同薯片， 我都試過好多喎、 啊，喂，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葱油雞啊嗰啲我都試曬噶啦， 薯片喎、 啊，係啊， 我試過咖喱魚蛋味啊， 我有啊，燒賣味我都試埋、啊， 你知唔知咖喱魚蛋味同咖喱味嘅分別係咩？ 係咩？ 有陣魚味咯， 冇啊，就係、是。所以呢、這个就系最大嘅分别，就系你分辨唔到，就系最大嘅分别啊！真系啊， 都系同样嘅咖喱，不过就一个 系啦，咖喱鱼蛋， 咖喱鱼蛋 你明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